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就2023年嘅4月14日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咧一切顺利啊，农历方面咧就闰2月24日嘅早上嚟嘅星期五，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喺即係工作方面咧，咁啊唔知道大家喺之前嘅都有假期啦，咁啊工作完。几日之后啦，啊，大家适应未呢？适应咗嘅话，咁当然好啦。未适应嘅话，亦都可以咧，就趁住今日、听日同埋后日啦，呢几日嘅时间咧，咁又可以将个心情稍微放松一下先。咁不过咧，就睇翻五一黄金周咧，啊，又嚟紧噶咯，两个星期之后，咁已经又重新咧，又有一个嘅休息嘅时间啦，吓。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嗰啲休息嘅时间，然后更加咧就懂得去到享受工作嘅时光。早晨啊，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做好多嘅事情咧，心态其实非常之重要。自我调节咧，亦都系必须要学得懂嘅。如果唔系，你就发觉咧，啊，每一样嘢你都好容易去到一个樽颈位，甚至乎咧，你会觉得自己到顶添。坚持我哋嘅选择，亦都系我哋咧有阵时有啲人系成功嘅致胜秘诀嚟噶噃。咁当然啦，坚持自己嘅选择。同盟失咧系一线之差嚟嘅，一个正向，一个咧就系反方向。瞄准自己既定嘅目标，全神贯注咁样去到努力，无时无刻亦都拼尽最大嘅勇气，唔怕重新要再重建多一次，即系可能你件事失败咗啦。呢一种嘅叫做能力勇气咧，系非常非常之难得噶。多啲喺我哋嘅心入边。要更加多嘅一啲正面嘅启示俾自己，只要专注一件事，并且保持住积极嘅心态，好嘅事情你相信接踵而嚟，佢就会嚟噶啦。人生嘅路途非常之长，压力同埋迷茫，其实亦都系坦白讲，贯穿咗我哋每一个嘅阶段。所以咧，喺我哋迷茫紧嘅时间，喺我哋失去方向嘅时候，千祈唔好焦虑。调整翻自己嘅心态，按照住自己嘅步伐，又再嚟多次，咁你就发觉每一次咧重新再出发嘅时间越用就会越短，你嘅成功机会率就会越嚟越大噶啦。 曾发觉我该苦含南极快没有冰山，当初专心等你烛光晚餐，从没有认识蜡烛怎样消散，当你的光环暗过世间火柴，何用困在五指山，而神迹失灵才知天大地大转幻的生涯，无非拖手逛街，怪得谁要敬拜你，便没势力静观世态。无地谁是你，记住我亦有自己见地，无论你几高，身价亦低过青花瓷器，平衡我自己，只顾投资于爱情，困在你小宇宙，损失对大世界的好奇。谁是你？往日有什么品味？只要敢远飞，亦能自创我的手神机。磨练我自己，做人目光高过嘴，三分力就凭你，相爱大不了提升演技当作戏。 但最珍贵。你道色小红，大街遍地华丽，昂起头看见世界，我也会有我的气势。 一首作品嚟自容祖儿《守神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来到晨光 Coffee Time 了，外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呢个可能都有朋友留意到。嗱，政府各个嘅部门亦都会推出不同嘅手机应用程式嘅，咁啊向住市民提供服务或者提供资讯啦。咁啊，佢哋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回复啊，咁啊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提问嘅时间啦，咁啊披露咗五年啊，即系呢一类型嘅手机 app 嘅下载情况。咁啊，有啲数字，咁啊喺呢个时候亦都可以睇埋啦。啊，当中最多人下载嘅是哪一个的软件应用程式呢？啊，原来就是天文台的我的天文台软件应用程式，达到呢就是970万次的。咁啊，其次呢就是推出仅三年，不过现在都已经没用的了。咁啊，防疫程式的安心出行有950万次的。咁啊，医务卫生局的医健通啊，就以290万次的下载呢就在第三位的。佢仲有个图表嘅，譬如我哋见到天文台嗰个970万啦，安心出行950万啦，另外第三头先提过嘅医健通咧就290万喺第三噶。好啦，香港出行二咁咧就喺运输署推出嘅，有260万嘅下载。香港呢一个叫香港出行二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几好用嘅地方嘅。咁呢个香港出行二呢，咁其实佢亦都可以睇到嗰、那个可以帮你编制一下呢，就係、是、你自己嗰个嘅出行嘅路线啊，各样嘢啊，睇到单车径啦、停车场啦、路旁嘅泊位啦，咁等等嘅。咁其实呢都相当之方便啦，咁亦都唔需要话淨係依赖单一个嘅叫做交通嘅一个地图系统。好啦，其次第五位嘅咧就系香港电台啦 ，RTHK on the go 呢一个嘅软件应用程式，咁啊亦都相当之多人下载啊，250万嘅。 咁另外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嘅智方便啊，咁超过180万登记，咁啊，哇，呢啲讲紧头嗰啲咧，其实即系我都有啊吓。好啦，劳工处方面有一个叫做互动就业服务，咁啊喺第七位130万嘅下载量噶。入境事务处方面咧，咁啊一个 app 叫做香港入境事务处，咁啊有100万。咁另外香港政府通知你咧有94万啦。嗱，运输处嗰个嘅入标二啊，运输处咧有两个唔同嘅软件应用程式嘅，香港出行二以及咧就系入标二咧有93万个下载量嘅。嗱，入标二咧其实都系驾驶人士经常会用，我自己咧都系经常会用嘅。咁啊，其实一揿嘅时候啦，咁啊亦都可以睇得清楚附近到底边度有标位。咁例如而家我身处于广播道啦，咁我一揿嘅时间已经见到，例如系广播道啊，喺隔篱嗰条马可尼道咧，其实边一啲嘅标位咧系吉嘅，咁啊系可以入标嘅咁样。咁啊，当然啦，有啲人如果你话喂，我长期霸占个标位嘅，咁嗰、那个、那个标位咧，佢就系按照住佢有冇入标去到显示俾你嘅。咁如果你话去到喂有架车冇入标，咁呢个就即系冇办法显示啦。睇下迟啲会唔会我咁样讲啫。喂，如果装埋 cam 嘅话咧，架车走咗同冇入标咧，咁啊用第二个识别嘅话咧，咁啊相信喺叫做入标嘅守纪律方面咧，又会得到一个明显嘅改善啦吓。咁啊，6:20啦，咁啊睇完呢一个叫做政府 app 嘅下载量之后咧，咁啊又可以听翻只歌仔啦。 自细就想飞，期许可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大罕有迷失路上，在痛苦沮丧跌跟后，成长为终身暗夜天际缺口，走地单风一拍，自我飞得绝唱，只在天我释放。 作品嚟自呢位女歌星叫做春琪 Bethany Time to Fly。 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 Time to Fly， 看看我们星期五可以飞去哪里先。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啊，同大家睇睇有啲咩地方去啦。其实咧，香港啊，唔使一定要去到啲深山嘅地方啦，远足嘅路线先至可以享受得到咧，就系绿荫嘅草地嘅。你要去野餐，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适合大家噶噃。香港要去玩咧，有好多唔同靓嘅地方嘅。好啦，如果你话喺港岛方面。如果你想野餐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话，其实中环的山顶公园也可以给你置身，在香港哇，一种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欧陆建筑作为背景，其实影相都真是非常之一流啊。在一大片的草皮上面野餐放空的话，其实都相当之舒服，再加上那里有一间蓝白小屋，之前你都可以拍照留念，轻轻松松就已经非常之有这个欧洲的感觉了。当然就去到这个香港岛方面，即港岛方面的太平山顶啦，24小时开放嘅，咁大家可以去那度感受一下啦。另外如果都是港岛方面的话咧，咁其实亦都可以去到天马公园啊，上班族最佳的野餐圣地啊，咁其实非常之靓的草地啦，咁亦都有成个维港可以俾你欣赏同埋睇嘅。西营盘的中山纪念公园也非常之靓的，一大片的草地可以给大家享受一下，同样是24小时开放的。想去远一点的话，今天迪恩湖也是一个非常之理想和多人喜欢的野餐地方。不少得的就是还有例如是青衣公园，青衣公园其实即系仲有红叶噶嘛，记唔记得啊？即系啲十月份嘅时间，十一月咁上下啦，咁啊亦都会有红叶嘅。咁如果你话喂，我想再去其他地方嘅话，例如系新界区嘅大埔海滨公园，亦都系免费开放，24小时开放，去俾大家咧就去嗰度野下餐啊，食下嘢，感受一下咧，咁啊一种快乐嘅时光嘅，希望你可以享受一下星期六日嘅时间。 脱手再懵癫，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莫等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 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恶退，便走下去。随旋律走过跌兴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只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九龙裁判法院日前发生疑犯对调身份事件，逃脱的37岁男子已经被警方拘捕。深水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之后，夜晚在油麻地区拉了这个姓陈的本地男子，他涉嫌从合法羁押逃离和误导警务人员，现正被扣留调查。至于涉案的另一个24岁男子，日前已经被控误导警务人员罪，并且在西九龙法院提堂，案件押后到下个月25号，以便警方进一步调查和索取律政司的法律意见。被告需要还押，不准保释。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昨日试射了一枚火星18型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报道说，北韩领袖金正恩说，导弹是为了是指导了这次的试射，又说试射是验证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一种战略攻击能力的军事效率，将会显著提高北韩的战略威慑力和核反击准备。中国外交部回应的时候说，美国日前在朝鲜半岛周边大搞军演，令到局势紧张，中方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施压对抗，尽快为缓和紧张和重启对话创造条件。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证实，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特谢拉涉嫌与国防部机密文件外泄事件有关，已经被联邦调查局人员拘捕，拘捕行动没有发生事故。加兰又说，被捕男子将会在联邦法院接受传讯。美国传媒之前报道，特谢拉21岁，是枪支爱好者，他在一个社交平台的群组发放国防部机密文件。报道引述群组成员说，泄密者并非对美国政府抱有敌意，但是曾经讲过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谋求压制公民，向他们隐瞒信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说，在社交网站大量泄露机密文件是蓄意犯罪的行为，又说国防部正是研究怎样保护机密信息。巴西总统卢拉夜晚离开上水，是离开上海并且转到北京，继续他在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预计他今日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卢拉在上海期间出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的就职仪式。他发言的时候提及，金砖国家应该利用本国货币结算，又说明白各方习惯使用美元，但是他认为21世纪应该做不同的事。另外，卢拉亦都到访长期投资巴西的华为在上海设立的研究所。对于有报道说卢拉这样做可能引起美国不满，巴西外长维埃拉重申，巴西希望和所有人保持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到访华为不应该被视为挑衅。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稍后至星期日渐转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大家好，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谢影雪。最喜欢港台的节目当然是体坛123啦，因为他们每个星期都会访问不同的运动员。在这里祝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睡眠有办法。 他是睡眠科学顾问 Kevin。 睡得好和睡得不好，第一件事我要找回你的睡眠动物形态，最不需要睡觉的那个动物形态都要睡差不多6个多钟，因为其实你怎样睡，睡成怎样，你需要多少个钟头去睡觉，都是由你的 DNA 是自己掌管的。 CIBS 节目睡眠有办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望一望个钟先，哦，6:37啦，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电话旁边你都打咗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咦，点啊？ 光晒个天。 咁快？ 系啊。 我其实5:00+嘅时候都仲系全黑噶。 已经光晒啦。 哇！ 已经证明咗咩咧？而家嗰个季节已经系完全换咗啦。即系你知啦，我哋通常喺呢啲钟数出门口嘅人都知啦。你每一个月咧，你都留意到天气嘅变化。 哦，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系冬天嘅时候咧，而家喂呢个钟数都仲系应该系乌天啦，昏暗咁样啦。咁但系夏天咧就好快会阳光普照嘅。即系睇到啊，而家证明咗。真系夏天嚟啦！ 哎呀，咁我应该会多咗咧睇，即系朝头早揸车翻工嘅时候，会慢慢见到个太阳啦。即系由开始，咦冇咁黑咯，跟住光咯，直至到咧有阵时喺盛夏嘅时候啊，更加会见到个太阳咧系晒住我个位添啊！ 系啊系啊，咁、另外咧，咁譬如你揸车嘅时候，即系如果见到太阳出嚟咧，你会知道 啊，有啲钟数咧明明同一条路嚟噶、 啊， 有啲月份咧。太阳是会对正你嚟晒， 哦，系、哦，真系、哦， 有啲时候咧太阳对唔正噶、哦， 吓、 知道又系嗰啲季节嘅更换， 望住呢个大自然嘅变化咧，其实都觉得令人几开心噶，即系几多嘢睇到、感受得到， 係啊，咁所以咧，你就慢慢就會發覺，唉，大自然一年四季原來係咁靚啊！嗱，你唔會話全年嗰一日嗰個鐘數都係黑嘅，又唔會。 嗯。 你話太陽永遠喺嗰個位，又唔會。啊，原來佢有啲微妙嘅變化。 嗯。 你可能見一次你唔覺，見兩次唔覺，原來你枕住不斷見嘅時候咧，一年兩年，你慢慢就會感受到有啲咁樣嘅唔同咗嘅出現。 咦？咁咪即係好似日久見人心？ 哦，又係噶，又係噶。有啲人啊，又唔一啊，又唔可以咁講啊。點解咧？你諗下諗下，日久見人心咧，有啲嘢咧，即係有啲人咧，佢之前你認識嘅時候咧，佢係完全係咁樣嘅。 嚇！ 但係慢慢你先至發覺，原來佢唔係咁樣 嘅。咦？有玄機喎、 哦！你一年四季，我講緊嘅係。佢成年都係咁樣，佢有啲微妙變化，但係永遠都係咁樣變噶嘛。咁、但係一個人咧，就係、佢突然之間，你見得耐，你之前以為係佢係咁樣咩？原來佢唔係咁樣咯。 哦，哇！呢、這個世界啲人咧係嘅，有陣時你以為咧啊，係咪嗰個人變咗咧？不過喺人哋眼中可能變嘅，原來係自己喎。 係噶，呢、這個亦啊，呢個就真係真啦。 嗯， 因為你以為人哋變咩？ 嗯。 唔系，其实你变、 嗯， 你以为个世界变咩？唔系，其实都系你自己变。 系、哦，哇！呢、這个好大嘅哲学噶，其实可以讲两年啊，呢、這个 系呢、這个就讲两世都得。呢个反而真系，大家都要睇一睇啊！唔好话人哋变，或者话个世界变，可能变嘅系自己。 系、嗯、咁，但系有阵时做人咧，自己应该直啲讲啊，随风摆柳啊，定还是系应该坚持住自己咧、嗯？其实真系好难有一个尺咧，话俾你听边个系啱。 嗯，突然之间都唔知点答添，只可以讲一句啦，随心啦， 吓， 即系随心系好紧要嘅。我最近有一句说话都写低，可能迟啲都会同大家分享。 吓， 即系嚟紧嘅岁月四句说话， 嗯， 随路而行。随水而游， 嗯， 随风而飞， 嗯， 随心而活， 嗯， 就系、是、咁样。 哦，系大自然嘅法则嚟嘅，其实呢个亦都系， 亦都可能系啊。咁嚟紧都可能会系朝住呢一个方向。 嗯， 即系咁样讲起，我就将未来想讲嘅嘢今日讲咗先。 唔好意思，我又多嘢问。 好啦，翻嚟倾啊！ 我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早晨，朝早的时间6:42啊，咁啊晨光百科入面都提提你，出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7%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见一见我哋嘅百科全书，咁啊，其实都会见到咧，啊，都同各位听众讲过几次嘅呢、这个系咪啊？唔系呢个咧，呢一版咧就系讲一啲软水啊，软水、中软水、硬水同埋超硬水。嗱，香港嘅地区咧就应该设定为软水嘅，因为咧有啲叫做蒸焗炉各样嘢咧就会问下你嘅呢个水到底系属于软水定硬水啊？软水嘅口感通常较为油以及甜，用嚟冲茶啦、咖啡同埋煮饭嘅味道咧，就比硬水咧就嚟得更加好嘅。咁你软水嘅分别系咩咧？嗱，根据翻世界卫生组织啊，就以咧一个叫做碳酸钙含量作为水硬度嘅基准，分为以下四种噶。软水就系零至60毫克或者公升，即系嗰个碳酸钙嘅含量啊吓。中软水咧就60至120。硬水就120至180，而超硬水就180毫升或者是公升的。咁所以呢，我哋要因应住自己嗰个嘅地区啊，呢、这个真係地区啦。 唔同地方、唔同地區，佢嗰個水個軟硬度咧，去到調節一下自己烹煮，甚至乎咧就係、是、飲用嘅時候一啲嘅小習慣。咁啊，如果你適應得到嘅，咁當然就冇所謂啦。但有啲朋友可能對水啊都會有啲較為敏感嘅，咁就要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啦。46分啊！一首嘅作品啊，嚟自佢系江海嘉《烈子》。烈子嘅意思系咩咧？代表水。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喺节目入边亦都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啊 Sunny Sir 喺度啊，早晨 ，Sunny Sir， 系俾你中一中吓一吓添， 点解啊？你中得起， 哇！突然之间。哎，等我同啲听众打招呼先。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系咁啊，上次都开始有讲过一啲动物啦。 系， 如果山上面遇到嘅时候咧，因为天气都变化大咁啊，同埋天气都真系会热嘅。咁呢啲天气咁啊，动物都要出嚟搵食噶啦，唔会冬眠噶啦。好啦，咁我哋都有提过呢啲，譬如系狗啊、蛇啦、野猪啊，甚至乎狗、蛇、野猪系啦。咁啊，仲有啲动物都喺山上面几容易见得到嘅。咁啊，包括箭猪。牛马骝啊，箭猪其实咧，我谂大家都唔会咁容易见得到嘅。我自己山上面有见过嘅， 睇下边个地区吓，有人住嘅地方咧，就又开始有箭猪。佢惯性去嗰个地方去搵食咧，就会去嗰度。 哦，因为我以为有人嘅地方先唔会有箭猪添。 因为啲动物其实就搵食艰难 啊， 边度有嘢食咧，佢哋就去。箭猪本身都系杂食噶嘛。咁有時露營人士咧，嗰啲垃圾桶啊，佢哋會抄嚟嘅。咁所以有時候 係你露營人士反而見得多過啲行山人士。 行山人士你行嘅时候走马看花都未必见得到，你露营人士你 stop 咗喺一个位置嘅时候咧，你哋啲食物就会啲箭猪就过嚟啦。 系啊，冇错，佢会食垃圾啦，食你嘅厨余咯。咁、 嗯、 所以我哋都会建议啲人，譬如露营嘅时候，你厨余尽量带走啊。咁、嗯、或者 好多个细只啫，大只嘅食埋嚟。 都唔系噶，我见过只箭猪，我哋响西贡张上成日见到佢噶、 嗯， 都有一个 friend 咗噶啦。 我叫做小箭啊， 有埋名噶咯，似乎你感情都飞溅啊。 啊，系啊，佢有一个 keyboard 咁大嘅。 keyboard 啊？咦？哦， 即系有个键盘咁大嘅， 系啊系。 跟住咧就最近咧就见到阿小箭呢排好似好少见佢， 嗯。 咁有另外一只小小箭咯， 系 就再细只少少嘅， 系。 咁啊有一次就阿小箭就去到啲士多度啦，佢因为跌咗落佢条坑渠度， 小箭跌咗落去啊？ 系啊，跌落坑渠度，咁啊啲人就围住影相，我见到佢好惊， 咁梗系惊啦。 原来箭猪佢惊嘅时候会点咧？ 射箭啦！哎呀，呢、這个剧情紧要啦， 系唔会射箭噶，系真系 阿妹， 你又掘个窿等我踩落去，啲听众觉得我哋真系唔得噶，唔系咁样，佢会震动啊， 嗯， 嗰啲箭咧会嚟咁震动，嗰啲箭咧就吓你走嘅， 嗯，有声嘅， 有声嘅，好响噶，即系似系。 风铃 胶嗰啲竹枝啊，胶嘅竹枝不断咁样震动。 嗯， 咁但系就唔知大家有冇玩过梭咧？ 都系震动啫，佢唔飞出嚟嘅，我唔 飞唔到嘅，飞唔到嘅。所以我哋行山有时候会执到佢啲箭嘅。 哎呀，呢个我都执过啊， 吓佢会即系甩出嚟噶，会替换啊咁样嗰啲。咁就当时我哋就唯有叫啲人行开， 嗯， 因为大家系咁影相咧，佢越埋去就越惊， 嗯， 佢又唔敢自己离开个坑渠，我哋又唔可以扶佢。因为一入去都吉手噶嘛， 系啊，佢会唔会唔识放箭啦、啊？咁但系佢会唔会有其他，例如系推口水啊，跟住口水入边有毒液啊，整死你，整瓜你啊咁样？ 冇嘅， 哦， 一个好善良嘅动物。咁结果就士多老板就唯有攞个扫把，就攞个铲， 抨佢走啦， 就铲起佢啊。 嗯 放走佢、 嗯， 因为佢条坑渠到佢前前后后走嚟走去都喺个坑渠里边走唔甩啊，佢唔识上翻去，咁我帮咗佢啦咁。咁、 嗯、 有时候露营咧，我试过一次就系啲食物咧冇包含佢，咁只箭猪就咬烂个荧幕，就攞咗里边嗰啲食物， 系。 咁所以又提翻大家啦，里边面包啊、香嘅嘢，即系啲面包其实好多香味啊、有肉啊，咁佢就会为咗食咧就会咬穿你个荧幕。 嗯， 我哋嗰次就睇住佢咧就担咗个背囊出嚟。 嗯， 咁啱得咁巧，我拧住面，哇！喺嗰边有人有嘢喐下喐下，但系个个喺晒呢个即系我倾偈嘅空间度啦，啊望住个荧幕冇人噶，应该点有声嘅咧？咁，今日望喺望下就，哦，原来见到佢担咗个背囊出嚟已经， 嗯， 佢几好力噶，佢咬住个背囊拖出嚟嗰啲露营嘅大背囊啊， 系， 咁咪就为咗个面包咯， 系， 咁我咪我哋个同事就啊，因为今次唔小心。平时咧，佢会有两三浸嘅袋啦，包住佢啦，等啲味系唔会渗出嚟嘅。 吓， 咁啊，自此以后咧，我哋会到提翻啲同学仔啦。如果可以嘅话咧，你嘅厨余啦， 嗯， 啊，备咗啲水之后咧，咁嗰啲厨余就揾个胶袋绑上棵树上边。 系， 咁希望啲牛啊、野猪啊唔会咬到，咁你就唔 走嘅时候就先拎走啦。 一定攞翻走， 系， 一定攞翻走。咁同埋惯性咧就系。煮嘢食嘅地方、瞓嘅地方同埋储藏食物嘅地方咧，分咗三个唔同地方嘅。 哦，呢个技巧喎，呢个， 因为煮嘢食咧，大家会好多时候就跌泻啦、打泻啦，咁啲食物啲味道就会喺嗰个储藏咗。 系 野蚁、野曱甴就小事。 嗯， 咁野猪、野牛咁就系奶度就有啲闹交。 嗯， 通常分开嘅。 嗯， 咁以前就啲 flow trace 都讲啦，可能要七十米啦。咁、但系香港。七十米个营地 好大啊！嗰、那个 要个营地都冇七十米咁啊，即系不能够一本通书睇到老人哋系地方大嘅，同埋有红人出没嗰啲地方咧。咁佢又叫有个叫做红人罐嘅。 嗯， 所有食物嘢一定要挤落个罐里边，要密封咗佢。如果唔系就好危险嘅。 哦， 储藏嘅地方咧要同你人瞓嘅地方要有距离嘅。 诶、红人咧，即系炒开一两句啦。那个鼻咧，我都研究过。唔系我真系研究，人哋研究我真系参考啦。咁佢哋个鼻哥个灵敏度咧，啊原来唔同品种咧，佢哋都好强。例如系最强嘅咧系北极熊。 哦， 因为北极熊咧山长水远咧，冰天雪地咧就揾嗰啲动物或者揾啲已经死亡嘅动物，咁去食补充体力啦。 佢聞嗰個飯嗰、那個距離可以聞到五十公里， 五十公里， 五十公里，哇！睇到真係硬，五十公里係非常之強嘅， 好誇張、 啊。跟住佢有啲紅咧，就可能分譬如灰紅啊。嗰類咧就已經係可能會跌到譬如十公里啊，咁其實都係 十公里都 好 誇張喎、 啊。即係你諗下，我哋喺九龍塘，例如我咩都唔講啦，淨係就係講我啦，我瓜咗咁樣，咁啊瞓咗喺地下，可能喺觀塘都，觀塘都唔夠十公里。你觀塘都已經犀利啦，你啊問下問，哎喎嗰度有嘢食㗎咁啊，跟住就行慢慢行咗過嚟就。 咁誇張啊！ 係啊，所以啲動物嘅鼻哥，我睇過呢啲 documentary 之後咧、嗯，我就更加知道佢哋靠氣味。我哋人類想像唔到，因為我哋人類已經放棄咗用氣味去到生存啊嘛， 退化咗啦。 但係佢哋就用氣味咧、嗯，原來係可以有呢一個領域，而我哋係唔知道。所以你講得啱啊，可能真係要揾嗰啲專係咩貨紅引嗰啲罐啊， 係啊， 嚇就將啲有氣味嘅就收入去。 係啦、啊，係啦、啊，嚇、啊、咁、啊、我哋香港咧就紅引就冇啦， 嗯， 但係牛咧， 嗯。 都會好醒目嘅，係佢都好聰明嘅， 嗯， 佢就會即係見你啲露營人士啦，有肉啊，有菜啊，佢、嗯、就會埋嚟嘅啦。 唉、哎，其實牛啊，應該俾佢食草算啦， 係㗎，佢慣咗咬啊嘛，牛就變咗原本食草嘅，變咗逼佢食雜食咁樣。 係啊，係啊。 咁我哋露營人士可以見到有牛點做咧，你都可以揾啲水淋一淋佢就走㗎啦。 嚇、啊，係嘅咩？ 系啊，淋佢个面啊，咁佢喷喷佢就走噶啦。 佢会唔会淋完之后佢恼羞成怒？你淋我做咩啊？ 唉，唔会嘅，啲黄牛啊，好似我哋咁纯嘅， 哦， 好斯文嘅。 系， 咁其实因为我哋摘住嗰啲草啊， 嗯， 其实牛系本身食草噶嘛， 系啊系啊。 你唔喺营地嘅时候，咁佢就本身喺嗰度惯咗喺度食嘢， 吓， 咁你无端多嚿嘢顶住咯，咁佢咪会可能会踩入去个营度咯。塔门都试过嘅， 嗯。 但而家就好啲，好啲，因為都附近有啲草，有翻啲草。 嗯， 嗰、那個疫情之下啦，啲地方都好似多翻啲草。 嗯， 咁我就下次遇到有牛嘅時候咧，記住真係唔好用嘢食去引佢啦。 係 啊，你撞佢踢佢咧，其實就又好笨嘅。 嗯，一牛真係好大隻，其實好好力。你問牛可以拉車，咁多年以嚟以農立國噶嘛。 係啊，所以就唔好惹佢哋啦。譬如你撞親佢，咁佢撞親你都唔著數。 嗯， 咁可以攞水淋一淋佢，咁佢又會走噶啦。 係係。 即係有時候佢哋都，我哋就可以做啲嘢避免嘅，譬如食物唔好擺喺佢嗰個附近啦，擺上棵樹度，佢我高攞唔到，佢就唔會走去搞嗰啲樹啲、啊、食物噶啦。咁 馬騮，但係馬騮會攞到喎。 馬騮就冇計啦。如果露營時候遇到馬騮咧，嗰、那個營區我就唔去露營啦。 嗯， 因為實太聰明啦。 即係嚟金山或者城門一帶就唔即係唔好去啦。 我試過喺大帽山嗰個叫咩啊？死啦！悬矿坳， 悬 矿 哦， 系悬矿坳营地， 系 咁系都有马骝嘅， 嗯， 咁唯有将啲食物咧就包得再好啲，佢见唔到， 嗯， 佢即系见到一个有颜色嘅帐幕嘅嘢，咁冇食物佢就唔会过嚟搞啊， 嗯， 咁所以就拿旧啲，我哋煮嘢食嘅时候咧要打醒12分精神， 嗯， 煮完就快啲食啦， 系啊， 因为俾佢食咗就麻鬼烦， 系啊，你嗰啲饮品啊， 佢乜嘢都攞， 佢乜嘢都攞噶， 杂食噶嘛， 系啊，最惨就系佢攞咗你啲嘢咧。就算冇食物咧，佢攞咗嘅话咧，佢挂喺个树上边，咁你真系企喺度，你啲嘢可能你个电话都喺上边，咁你又爬唔到上去攞。 有时候佢就会擒上呢个树顶度屙尿噶，即系佢即系你企下边啊嘛，佢会擒上棵树度发脾气咧，就会小便噶啦。 吓，即系有一种征服你嘅感觉咯，因为你嘅身上面都有佢嘅气味啦。 咁我又唔知啦，总之就小心啲啦。咁可以点样赶走驱赶啲马骝咧？你要揸住一嚿石头喺手上面就得噶啦。 啊、就唔好掉佢， 唔掉得 系 嗱，约束就犯法嘅。 系，记住啊，都记住啊， 亦都唔希望大家整伤佢哋。咁、你揸住佢吓到佢得噶啦。 嗯， 佢见到石头咧，佢就会自然会避开你噶啦。 嗯， 咁呢个就好简单嘅方法嚟啫，你就唔使下下要讲粗口啊，又要吓佢啊， 冇用嘅，冇用嘅。 即系我见到啲片咧，即系先嗰排啲片啦，有即系嗰啲家长吓、 嗯， 就将啲食物俾个小朋友 去喂马骝。系啊，系啊， 嗰段片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咁當然我而家唔係話喂嗰家長蠢定唔蠢，唔係，只不過佢做法唔係幾聰明啦。佢發嬲追嗰只馬騮冇用噶、嗯，不如你醒少少，預防咗件事，唔好俾小朋友揸住啲食物。 係啊， 好危險啊！嗰、那個其實 係啊係啊，我自己有一次喺同小朋友啦，同太太後面都有喺節目分享過，我都唔記得啦。咁行過呢個金山馬騮山嗰邊，即係百里豪徑第六段， 係冇錯。 第五段個尾噶啦，嗰、那個位第五段個尾噶啦。咁嗰陣時咧就行過嘅時候，都有啲馬騮就望住小朋友。咁佢 會噶 的，而且確咧，因為小朋友嘅體型細啊， 係啊， 咁佢哋就嗰個就會覺得容易啲攻擊。 我容易啲喺个上面攞着数。 系啊， 咁佢系嗰阵时有真系两只手咧，推咗我仔仔个心口一下噶。 会噶， 系啊，即系你都有见我仔仔啦。 有啊有。 佢就扑咗上一个心口，推咗，咁佢系即系褪后咗一两步咁样。咁佢好彩，好彩佢平时都系见惯动物嗰啲，咁佢就诶冇乜嘢啊咁样。 哦，佢唔惊， 佢唔惊。太太就好惊啦，咁样嗌晒出嚟咁。 一嗌啲马骝就走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啊，呢个天然嘅武器嚟嘅， 任波功。咁所以咧，大家即系要行经呢啲道路嘅时候咧，见到动物就用翻我哋呢几集教嘅方法， 系啊， 参考一下，咁啊尽量去避开，唔好骚扰佢哋。 冇错， 我哋人类住喺城市，我哋骚扰翻佢啫。 啱嘅，冇错。 好，唔该晒，新年上，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又翻翻嚟，卜卜阿姑喺度啦。早晨阿姑， 卜卜早晨小白， 早晨啊吓，咁啊 系 啦，哎呀，好耐冇同你倾偈啊。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阿姑喺度同我哋讲下呢个交通方面嘅消息先。 嗯，冇错啊。咁先提翻大家一宗交通意外啊。咁受到意外影响咧，青马大桥出九龙通往长青公路嘅一段青衣西北交汇处全线系暂时封闭嘅，咁驾驶人士系要改道行驶。咁讲多次啦，就系、是、青马大桥出九龙通往长青公路嘅一段青衣西北交汇处全线因为意外暂时封闭。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多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车龙喺果栏。咁封路情况，沙田嘅小沥源路由于爆水管，东行啊去返康林苑方向近住广善街嘅部分行车线呢係暂时封闭嘅。另外将军路进入街嘅紧急工程都做咗一段时间㗎啦，咁但係进入街介乎津昌街至骏宏街之间来回全线係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係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就係咁多啦。 嗯，但係你讲下讲下都几多咁样。 多咗單意外啫，咁重複講啫、 哦， 因為旋風啊嘛，咁提咗大家一次， 咁大家留意住啦嚇，係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咧，盲中中共到個咩事啊咩事啊咩事， 咁應該都會有警察哥哥帶路嘅， 但係無端端又再兜一兜，咁你朝頭早起身咧翻工嘅時候，大家就諗住。谂住爽噶嘛条路，我咪就行呢条路嘅咁啊！如果有少少阻滞咧，就惊大家影响嗰个心态，影响个心情。 咁又唔好行大运啊嘛！ 啊，你又啱喎， 咪、正能量， 果然都系靠把口稳食。 冇错，唔系咁讲，要跟你学嘢啊！ 哎呀，你接信呢支咁样讲噶。好，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啲咩讲下咧？今朝 之前咧喺嗰边新房咧有讲过下嘅，咁就系讲电动单车呢样嘢啊，咁、落实咗。多少少細節嘅，咁汽車會會長李耀培之前就講過啦。咁暫定咧，最快今年年底咧，電動滑板車同電動單車咧，最快就可以合法化噶啦。 係啦，大家記住啊，最 快 喺今年年底， 冇錯。 咁如果而家喺街上面見到嘅。 就唔係噶啦， 係啦， 咁係啦， 就冇諗住喂喺街見到佢， 咁我有踩咯， 咁我有踩咯，係咪合法就唔係？今年年底 最快都要等當局公布，而家暫時係汽車會會長幫大家預告定嘅， 係啦，咁啊， 冇錯， 預告準唔準確咧？ 唔知嘅預告係 有機會準，都有機會。 係啦，不過有陣時咧，我都會喺度諗啊。如果將呢一個合法化嘅話咧，咁當然有好多規則要守啦。我記得要喺時速25公里以下啊嘛。 冇錯。 咁我諗有啲人咧就一定會諗，都咪走住單車咁，呢度踩嗰度踩，其實又唔係噶嚇。 唔係啊。 唔好又踩上馬路啊，各樣嘅嘢。總之大家淨係諗一句。你个人咧坐喺架车上边，或者企喺个单，企喺嗰个电动车上边嘅，其实条命就自己嘅。我咧都好锡身嘅，单车咧我踩翻单车劲，即系我唔系好敢。 咁你又真系几锡身？ 系啊， 我试过踩翻嚟公司， 系咩？ 旧公司， 都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咪其实我觉得咧，即系踩马路，我冇乜勇气，因为有阵时候我见到啲大车喺后边行嘅时候，我个心咧会慌啊。 好彩我都系晨光嘅时间踩翻嚟啫， 系嘛？ 冇乜车， 系啦。咁所以我有阵时，譬如喺弥敦道见到啲人咧，哇，有个单车飞过，我个心咧都会每一次我都会觉得，哎呀，真系要小心，要小心。我成日咁提住自己， 就算你揸车都要小心。 系啊，系啊，我揸车亦都好怕见到啲单车友嘅，即系真系坦白讲啊，唔系话即系譬如就算喺我屋企附近，譬如新南潭路咁样，都有好多人操车噶嘛。其实我每次见到佢哋咧，我个心咧都系有少少紧张嘅， 觉得好似仲危险过电单车，皮包铁过电单车，因为电单车都有啲速度。 系啦， 但系佢哋单车你始终快嘅有个谱嘅，你对脚可以有几快。 系啦，咁侧边嗰啲全部都系车，有阵时有啲即系你知，譬如新南潭路有阵时都有巴士噶嘛， 又多弯咧。 系啊，咁有阵时一转弯嘅时候咁啱对面又有线，咁又有架巴士，然后又有架单车，喂呢啲情况咧。是经常出现的。 对啊，我想其实就算除了新娘潭路，我想石澳道这些都是。对啦， 港岛那边其实都是一样。 一样的啫。 那你见那些巴士呢，譬如去浅水湾那些路呢，其实它真的扭太那一下呢，它是。 有机会踩到线的，如果是巴士的话。 直头的车头会去埋对面那条线啦，入了入少少先转到弯。 那是因为长的嘛，不 是。对啊，那如果再有个单车在那里 就很危险。 是啦，要打声十二分精神。 没错，那所以呢暂定限住呢，就是将军澳和白石角的单车径才可以行这些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那但是暂时呢，如果你见到是风火轮的，是任何场合都不给的。暂时。因为咧，佢一个碌噶嘛，一个碌咁啊，更加难平衡，咁咪更加危险咯。同埋原来咧，佢除咗冇一装灯啦，难平衡之外，原来个刹车方法都有啲少少唔 同。哦，因为你个身要中去后边定点样噶嘛，系嘛？ 个风火轮其实得电动控制嘅啫，但系你唔同电动单车或者滑板车，你仲可以人手再 double brake 咁样嘅。 系。 咁所以其实会比较上危险，所以暂时都系唔俾嘅。 单碌嗰啲就照少。我又见过喺单车径入边，有人用对脚去到踩嗰啲一个碌嘅单车，好大个个车碌噶， 系咪嗰啲 人咁高噶个车碌系？ 好似玩杂耍 嗰啲。系啦，系啊。跟住嗰个人咧，我睇佢跳上架单车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精彩。然后佢一路沿住大美督条堤坝度踩嘅时候咧，哇，相当犀利。 系啊。唔好，就算喺平路踩， 平路踩都犀利， 都好犀利呢啲。 厉害。 咁其实有啲人就话啦，都唔使话限速啊，或者可以开放去指定嘅行人路或者慢速嘅马路上面咧，俾大家踩嘅。咁但系咧，以新加坡为例啦，其实2018年之前咧系冇限速嘅呢啲电动车，电动单车啊，应该咁讲。但系咧就比较多意外，咁所以之后都立咗例咧系要限速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参考翻都真系几好。咁呢啲再进一步就一步一步。嚟啦，都唔得嘅。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呢、這个，即系再公布啦吓，咁啊，唔好踩住啦。好，唔该晒阿高，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 ！Happy Friday 啊，咁啊，又快速同我哋睇下啲天气咯。 好啊，今日咧都系能见度相当低嘅，咁啊，好多烟霞啦，白蒙蒙一片啦。好就好在咩咧？太阳都睇到嘅，不过咧个太阳咧好似有。一层啊，面纱咁样啦，就系白蒙蒙一片啦。咁驾驶人士又 OK 啊，因为旧时如果你话出猛太阳啊，晨早流流咧，已经要将啊，即系一路揸车嗰前边嗰块嘢咧，冚落嚟，跟住咧挡一挡啲阳光啊。咁但系咧，依家白蒙蒙一片，唔知好定唔好啦。咁啊，虽然咧即系都有阳光，但系就未至于好刺眼咯。咁所以呢、這个。 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嘅。不過今日理論上感覺就焗啲啊，冇咁大咁啊，所以大家可能著短衫短褲都可以 OK 啦，短打就可以啦。 喂，咁啊焗嘅，快啲翻入嚟啦！唔該曬，唔該曬。天氣方面咧，大致多雲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28度，吹輕微至到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嘅。咁啊，而家室外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87%嘅早上嚟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5，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嘅。而家有晨光大學啊！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咧，今日亦都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兜树佳佳哥喺度嘅。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岭南大学， 系啊， 入边麒麟卫有个异宠， 系 咁我咧都好想继续追问佳哥，香港仲有冇其他地方有呢一类型咁嘅异宠，同埋即系几时嘅事咧？咁样 哇，劲多香港， 劲多， 劲多异宠。勁多異寵， 我又估唔到喎、 啊。差唔多每一條香港有，如果以鄉事委員會，即係新界鄉事委員會嗰個分佈咧，有27條鄉啦。 啊， 差唔多條條鄉都有異寵。 係咩？ 條條鄉異寵嗱，當然嗰啲異寵就唔一定係條鄉事委員會搞嘅，係、以前嗰啲人搞落噶啦。但分佈咧，差唔多條條鄉都有異寵。 哦，你知啦，啲細路仔因為成日細個嘅時候喺學校有咩講？最喜歡的就是講鬼故，最喜歡就是講一句說話，就是是啊，這裡啊，以前呢有很多人死了啊，跟住話喺嗰度，坦白講啊，這個世界雖然係個地球咁大啫，有邊個地方冇死過人啊？即係我自己都咁樣講。 咁最緊要係有咩咧？即係咩？有歸宿啫。 係啦。係啦。 有人安置。 係。 係啦，唔好俾就亂擺。 係啦，再生嘅人亦都要即係。做人光明磊落，咁其實亦都咩都唔使驚， 甚至得到祭祀咁樣，係咪咪異寵咪咁樣咯，咁樣出現咯。 嗯， 嗱，香港嘅異寵咧，咁我哋講下啦。我頭先講到條條鄉都有嗰度，好多地方有異寵啦。咁其實有幾種嘅。嗱，譬如有啲係 異寵都有幾種，即係唔同 class 啊。 應該話係佢出現啊。邊班人做異寵咧？幫邊人做一啲咁嘅善事 咧？村民咯，應該係 唔一定係。 但當年嘅衙門 嗱。古时可能是啲村民啦，近代咧就是啲慈善组织。 咦，系啊， 东华三院 吓， 咪好多异宠。 哦， 东华三院好多异宠噶， 系 系啊。咁啊，九龙塘嘅乐善堂又有异宠嘅，又有异宠嘅。咁佢哋咧都因为呢啲都系慈善组织啊嘛。咁头先我讲过咧，慈善组织固然生人佢可以照顾，但过咗身嘅。贈官，幫佢哋埋葬，都係一種積德。所以香港有好多嘅義眾咧，其實都由啲慈善組織咧去建造嘅。 係 嗱，唔一定係鄉村建造。 係咁，而家譬如呢個年代嘅義眾同以前個嘅最大分別係點樣咧？ 其實咧都冇乜分別嘅啫，都係咁嘅。不過咧就佢嗰個近代嚟講咧，義眾咧就較為就少咗啦，少咗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個社會進步咗， 有系統咗。 同埋咧，大家都安排好啲，安排好曬。冇話以前咧有咁多戰亂啊，那個組織冇咁好啊，所以出現咗咁多問題啫。所以近代咧冇乜異寵噶啦。所以而家我哋去揾異寵咧，都係啲幾廿年前嘅嘢。除咗有一種情況 係咩？ 就係咩咧？就係地區發展 嚇，即係要搬遷。 冇錯啦，譬如話以前嗰個係荒地，係冇地嘅，因為要開山，要開村，或者要起大都會咁樣啊，起輕鐵、起高鐵，咁係咪要移走嗰啲木金塔啊、墓地啦？咁部分嘅可能已經係冇人理噶啦嘛，冇人理嘅，咁點算咧？咁就要政府出手。政府出手咧，咁有陣時政府咧就諗下，喂，如果我哋出手，即唔係咁 咦，係喎，政府有冇 department 專做呢啲？ 有啲地政務處嗰啲咪負責統籌咯。好啦，統籌嘅喎，唔係佢出手喎，佢哋會通常咧就會揾一啲鄉事委員會幫手啦。鄉事委員會幫手。經典嘅個案咧，就係五六十年代。葵涌同荃灣嘅發展， 係啊，嗱，佢哋嗰陣時荃灣應該係想做衛星城市， 第一個衛星城市， 係啊， 嗰時咧我僆仔讀書嘅時候咧， 係啊， 荃灣係第一個衛星， 跟住就係沙田， 係啦，嗰啲啦，咁樣啦，好啦，咁咧嗰啲地方以前係耕田啊、鄉村啊、荒地啊、墳地噶嘛，咁咧於是乎呢啲發展嘅話咧，咁係咪要推土機掘啊掘啊掘，咁啊有好多。 嗰啲金塔啊坟地咧，咁、嗯、有人要嘅，咁啊移走啦，妥善安葬啦。喂、 嗯， 冇人要咁点算咧？即系冇人理啊，点算咧？咁你唔能够置之不理啊，当个垃圾咁掉埋一边噶嘛，系咪啊？咁嗰个年代咧就由咁咧，于是乎政府咧就委托咗荃湾乡事委员会，咁、就帮佢哋咧去安置呢啲咁嘅金塔，就拨地俾佢哋，由佢哋去建筑啊。 个数量多唔多啊？ 话你听。香港最大的遗宠就正正就在荃湾， 哇， 是九百几个金塔， 是啊， 是一个墓地咩个，劲过马场大火，劲过马场大火嗰个剑，嗰个墓地， 系， 咁咧九百几个金塔就喺边度咧？喺川龙，川龙啊， 饮 茶 嗰度咯， 系 咯， 系啊，直入到去，有个地方名叫阿良坝。阿良伯嗰个遗宠应该系全香港最大的一个遗宠。 咦，咁行山人士好多时都会经过、啊， 一定经过噶啦，应该识噶啦，九百几个金塔柜入边有。咁、 哦、 咧就系、是其实唔系啊，当年咧葵涌同荃湾嘅移山填海咧，所喐嘅金塔唔止呢个数目噶、 嗯， 因为前前后后咧系起码都喐咗三次 嗯， 所以咧喺荃湾咧就有起码有三个大嘅遗宠，三个大遗宠，咁啊全部咧。咁咧，由於當年咧都係經過鄉事委員會做啦，所以佢哋都有咁嘅傳統嘅、 啊， 就係、是、逢係清明即係做祠拜啦。佢哋咧就唔係正日嘅，應該係附近隔離左右啦，揀個日子， 啊、 全個鄉事委員會啲村長啊、啲主席咧就要去拜祭呢啲儀重。 嗯，拜祭係咪就係佢哋嗰啲嗰個儀式嚟㗎？ 儀式冇錯。 仲有冇其他嘢要準備定？譬如金銀財寶啊， 一定要啦，必然要嘅。 咁嗱，呢個就要攞啲屋啊，燒啲爐皮嗰啲， 唔使㗎。 我又唔使啦。 係拜山衣包得噶啦嘛，金銀衣包啊得。 哦 ，OK， 咁啊咁啊，就呢啲溪錢啊， 我諗住下下都俾間樓人哋 住得好，嗰啲過身先要嘅，嗰啲唔使。咁、就由鄉事委員會就逐個遺寵去拜咁樣。 係嗰陣時都即係好有心，係逐個 㗎， 要尊重翻咁樣。 年都有做㗎、哦，年都有做㗎，咁啊非常之莊嚴㗎。 嗯， 咁咧，所以咧就荃灣呢一個可以作為佢哋成個葵涌荃灣區裏邊嗰個大變身嘅其中一個歷史嘅寫照咯，呢、幾個遺蟲就是 荃灣就喺川龍嗰個位置， 川龍有一個啦，喺大帽山上面有一個啦， 大帽山上面都有， 係跟住喺響石墳場又有一個啦。 大帽山上面邊度啊？ 大喺邊度啊？喺麥理浩徑入口。 麦理浩径入口喎、 哦，嗰个系咪嗰个？ 系啊，第九段个入口啊嘛，第八段个 那个 尾位嘛。 啊，榕树嗰个位啦， 吓、 啊，对上上边，对上上边就有。 对上上边。 马路嘅对面。 马路嘅对面啊。 系啦，就俾啲树遮住咗嘅。 哦，俾啲树，唔怪之啦，嗰个等车见唔到啦。 系啦，唔系 唔系巴士 见到嘅， 唔系容易见到啦， 见到嘅遮住咗少少啦，咁样都大噶，咁啊几个都好大嘅，响石坟场嗰个都好大嘅，咁样 咯。嗯，荃湾葵涌区呢边就喺 系啊， 大帽山山脚啦。 系啊， 咁其他区咧，譬如西贡区， 西 有冇西贡区？又或者系嗱，以前阿佳哥都话过咗狮子山嚟叫乡下啦， 系 沙田区啊，其他区份会唔会有咧？ 沙田咧就印象冇。反而咧，你沙田隔離嗰個咧，大埔， 大埔啊， 嗱，冇代表唔係話冇啊，係我未發現咋，啊呢兩， 我哋一齊去發掘啦，不如， 係啦，大埔就有嘅， 係， 大埔咧就有一個叫做萬安啊，萬安墳。萬安墳， 好似有個萬安寺定係我記錯咧， 萬安墳喺邊度咧？就係喺呢個大埔頭，大埔頭嗰度嘅。咁咧就由當地嘅鄉親發起嘅一個就安置一啲咧，應該係如無意外就起呢個當年嘅九廣鐵路。咁你沿途又要開山又要作安 九廣鐵路都係好多年前啦，成百年啦係嘛？ 二十世紀初嗰幾年。 係咯，二十世紀初，而家都2023年啦。 係啊， 都100年啦。 咁當時係起九廣鐵路咧，可能去到沙田啊、大埔嗰啲地方啦。咁咧就起到好多無人理嘅嘢啦，金塔啦。咁就有嗰啲鄉紳就發展，即係發起啊，就幫就移曬去，就起咗個萬安墓。嗰個都好大，嗰個都係以數以百計嘅。 係啊， 金塔入邊 大埔頭嗰個位 喺大埔頭後邊。 係咁，其實會唔會有按時可能又會翻身啊？ 有佢哋啲大埔頭嘅人都會拜嘅。都會拜嘅， 咁啊，所以就要有先人又要好好地即係愛護佢哋啦。 反而有一個咧，我就有啲惆怅嘅，因為點解咧？大約十幾年前啦， 咁我就喺丁角，喺你住嗰个附近。 吓吓，嗰度有间学校喎，嗰度。 嗰度叫有条有叫龙尾村啊。 啊，系啊，系 龙尾村 啊 嘛， 系啊。 龙尾村后山嗰度咧，就有个风水地，个风水地咧就叫做海螺套肉。 哇，有个咁嘅名嘅，咁文雅啊！突然之间， 文雅，因为点解咧？ 海螺套肉喎， 系啊，一只螺。 以前啲渔民改噶， 风水先生改嘅，佢一只海螺，佢伸咗嗰啲肉出嚟咁样，咁咧，香港嘅风水嘅掌故传说就认为呢个系香港十大名月之一。 有啲咁嘅事， 系姓陈嘅， 有冇得睇噶？ 有，而家下面变成烧烤场嘅，系啊，烧烤场以前嗰度下面都系荒地，全部草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后喺烧烤场嘅后边，而家你就见到啦。 哦， 就见到啦。咁啊，姓陈有人拜噶，有人拜噶。咁咧就系大陆嘅大陆人嚟嘅。 系 咁啊，佢来香港拜，咩香港有啲亲人都会拜咁样嘅。 系 好啦，咁咧我就你知道我系专门写啲咁嘅地方掌故，咁我就去唔系去揾啊，我。即系我隔一段时间就睇下有咩变化咁样啦。我偶然间喺呢一个墓嘅后边嗰啲密林入边咧，我见到一个青砖坟， 吓 荒废咗嘅。 系 咁样，我就八卦噶嘛。 你走去拨开啲草地啦。 冇错啦，啲荆棘唔系草嚟噶，系荆棘同埋藤啊。 哇， 拨开。 喂，讲鬼故噶嘛？你而家 系啊？日头嚟噶，唔惊。好啦，见到里边有个墓碑，好多字。话先啦，一见到啲碑好多字，我就成个人醒晒噶啦嘛，因为点解咧？肯定有古仔啊嘛。 哇！ 系啦，原来嗰个就系一个异宠嚟嘅。 哦，系嗰啲字就系嗰啲名嚟嘅，系嘛？ 唔系名， 经文 系写呢个异宠嘅兴建个原因。 吓， 但系好可惜，因为咧 啲字太蒙， 唔系蒙咧，系以前啲人写文章咧，系用八股文写，咁咧成段成百字。都系咧，不着边际嗰啲呜呼哀哉， 咁就 咁咧，即系我对我了解呢个墓地嗰个兴建咧，系冇帮助嘅。 你都睇唔明嘅，我去到都帮唔到手。 真正问题就系话呢个墓地里边有过百几二百个金塔，咩原因会移到过嚟龙尾呢边供奉咧， 一定有古仔嘅。 但系喺嗰几文，嗰啲咁嘅八股文入边系唔明嘅。 因为呼呼哉， 系啊，都唔知佢咩嚟嘅，都唔知边度移过嚟嘅，边个嚟嘅。但系咧，里边就有好在咧，就系有里边有几块碑文嘅。其中一块碑文就讲边班人系发呢个善心，系移咗呢啲咁嘅。 哦，咁系边度人马？ 系好多人，非常之多人，包基本上都系大埔嗰啲乡绅啦，一路去到咧沙头角嗰啲都有嘅。 咦，咁以前即系我又讲翻转头咩淡水荃湾淡水即系荃湾一带嗰啲村民都有份喎。 冇错， 因为佢哋嗰阵时仲系住喺嗰个淡水湖位嘛。 大埔墟啊，主要大埔嘅人啦，一路杀到去上边沙头角嗰边咧，都名称都有关牵涉入去嘅。 哦， 但系。里面啲金塔系咩金塔？点解要移过嚟？点解要组合埋一齐、堆埋一齐？系因为发展啲乜嘢、起啲乜嘢，或者遭遇啲乜嘢，而要咁多人过身？查唔到 系啦，系咪瘟疫咧？又唔知啦。 我怀初头就怀疑可能系有打风啊。打风，因为香港试过喺二十世纪初系试过有几次系嗰啲好大风咧，系大埔啊、沙田嗰啲系有。是有海嘯啊，浸死好多人嘅。 哦，系啊， 唔知系唔系，但系而家实际上推测唔到嘛，因为民间当时候咧嗰个民间嗰个记忆咧，即系资料实在太少，所以咧推测唔到。识 字嘅人又唔多咧，以前 推测唔到，咁啊只系知道有咁嘅异宠，有咁多好心嘅人捐钱出嚟，咁就系咁样啦。 哦，哇，咁所以其实都仲有好多古仔啊， 好多古仔，香港好多异宠嘅，系啊，可能好。每个异宠其实背后都有个故事嘅。 好，咁我哋有机会又再讲下。唔该晒，佳哥， 好，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

你不如试下去做泰式按摩啊。 是啊，可以试下、啊。我知道传统的泰式按摩在201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泰国传统按摩是综合中印古文明推拿技法的精华，其中包括中医经络的运行和穴位的理论，以及印度瑜伽的伸展和肢体的拉筋动作，有助舒缓肌肉的僵硬和促进血液的循环的。 泰式按摩被认为是智慧、科学和传统医学艺术的传承，亦都是深受瑜伽哲学以及是佛教文化影响。 因为按摩技师通常都会在按摩开始之前会先默肚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按摩过程里面能够杜绝一切的干扰，提高按摩的效果。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 二台话你知。 努力了这么久，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是全家人的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的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光辉广播95载，开唱金曲新时代，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广播95周年金曲荣誉大奖的得主是顾家辉先生。 咁喺我哋身边咧就系有阿黄乐妍 Janice。 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听顾家辉先生嘅歌嘅。我反而细个嘅时候有一个梦想，就系、是、希望可以有一日同佢可以亲人咁样倾到偈啦。虽然而家冇呢个机会，但系今日有机会唱到佢嘅歌，我都觉得好开心，都算系圆咗半个梦啦。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CIBS 人人广播。 阿 Sir 陪你去教 SEN， 佢系 ADHD 协会嘅执行总监伍文芝。 ADHD 咧系专注不足过度活跃症嘅英文嘅简写嚟嘅。 ADHD 小朋友嘅特质咧就系咁啦，佢好有兴趣嗰啲咧，你系唔需要叫佢专心，佢都自己会好专心。如果佢冇兴趣嗰啲咧，你点样叫佢专心，佢都专心唔到嘅。 CIBS 节目阿 Sir 陪你去教 SEN，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唉。陈师傅做乜哀哀声啊？ 我嘅铁砂掌以前一掌可以打碎5嚿砖噶嘛？ 系啊系啊， 唔知点解而家只可以打碎1嚿咋？ 想知道武功点解会越嚟越退步，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 好啊，等我即刻去买定部收音机先。 喂喂喂，系咪你偷偷地换咗陈师傅表演用嗰嚿面粉砖啊？唔好嘈啊！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7:39啊，小白，体育一周大事回顾，今日回顾啲咩好？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啊，即刻望一望咧，就系欧霸杯方面嘅8强首回合啦。咁啊，其实都睇到曼联咧，今次系对边个咧？就系、是、对喺欧霸方面嘅非常之强劲嘅西维尔啊， 西维尔杯 系啦， 今次搞唔搞得掂？ 2-2啫。因为今次咧就喺，其实今次咧呢一场咧就喺曼联主场嘅，咁啊西维尔去到嘅时候， 西维尔真系踢得好啊！ 本身曼联咧都食住个势嘅，咁但系你一直咧就 有好似有少少放水，或者去到后半场嘅下半场嘅时间咧，唔知系立早啊对波定系点？你见到沙维尔 好似林天光先输翻二比二， 咪系咯？咁你一俾人追翻嘅话咧，其实对佢哋下一场咧作客系好大问题。啲西维尔主场你好难踢嘅，咁你今次就仲有最你谂下，其实西维尔本身而家有两个作客入球， 系 如果你就算和波嘅话，下一场一比一和波其实都冇用。 是噶， 系咪？咁你就要系啦，咁你一系就赢，一系咧就小胜，咁你先至可以再晋级嘅。咁同埋西维尔大家都知啦，欧霸杯咧系佢主场，本身欧霸杯都已经系佢主场嚟嘅。咁啊赢咗好多次欧霸杯，咁啊所以如果你话曼联咧都有赢过欧霸杯，咁、但系我印象之中应该系得一次嘅啫。 系。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喺欧霸杯嘅历史上嚟讲咧，咁啊西维尔的而且确咧就系占优嘅。咁啊睇下今次嗱，二比二咧就已经成为咗定局啦。加上曼联咧最辛苦嘅系咩咧？其实几路嘅无论系进攻啊，定还是系中场啊、后防啊，其实都有几多伤患隐忧啊。咁喺呢啲时候就会见到一队球队佢板凳唔够嘅时候就开始乱咗啦。咁啊乱咗就睇下阿坦格咧有啲咩办法去到整整佢啦。 咁曼联唔算最差嘅。即系近排，如果你睇英超嘅先头部队，最差应该要讲车仔。 车仔啦， 你 换完 领队之后都系叫做皇马主场都两二比零赢你啦，好似实食冇黐牙啦。再加上就系嗰个入球方都几麻烦，因为即系车仔之前已经换咗领队啦，但换咗都唔系好搞得掂啊。又系咁以睇翻一两场车仔咧。即系个中前场冇以前咁好睇， 系啊系啊系系冇乜力啊！咁你见到譬如安察洛提望住车仔，我觉得佢眼神都已经有一句，即系你老你系狮子我都唔惊，我都嚼你。 你看安察洛提直情滴波添啊！ 咁梗系啦， 个老型球场 几轻松啊！你睇安察洛提， 63岁嘅安察洛提咧，今场咧赢尽掌声啊吓，咁啊更加咧演出自己潇洒嘅脚法。单手插裤袋，将一个飞往球场嘅皮球控定，跟住咧踢踢跳跳再踢翻去球场嗰度啊！ 佢 意思系咩啊？ 佢着皮鞋都可以咁好啊，踢得 路比路叔叔嗰种玩法， 咁梗系 即系我记得足球小将有一幕都系咁嘅， 就系双手插袋咯， 双手插袋跟住滴波咯，跟住诶传翻个波俾你啊！ 佢开头直头第一次见啊，即系我讲路比路啫，第一次见啊大智慧嘅时候，又系双手插袋射个波去到横眉嗰度，就嚟一个第一次见嘅倒挂啊嘛！ 连咧车路士嘅球迷啊都自嘲啦，话安察洛提啊，即系肥安嘅脚法咧，仲好过全队车路士球员嘅加埋啊！更加有球迷话咧，呢一场比赛嘅叫做 Man of the Match 啊 ，MAM 咧，系呢个 安察洛提， 更加有球迷留言，安察洛提依家嘅实力应该可以加盟车路士。兼且担任正选咁样， 绰绰有余啊！咁啊，睇埋车路士，其实佢自己本身咧喺今季余下嘅赛事咧都有几多难打嘅，包括喺英超方面啊，伯礼顿咧，其实今季入边，我觉得系英超欠佢一个公道嘅，咁啊，即系冇办法啦。咁呢个亦都系球场上边咧胜负有阵时运气亦都系一个重要嘅因素啊吓。咁啊，伯礼顿嗰场亦都系难打啦。咁如果你话喺欧联方面要再对皇马都系更加难打。咁啊，其实英超余下赛事都会面对住譬如曼联啊、阿仙奴啊、曼城呢啲强队嘅。咁啊，似乎咧。今季嘅车仔咧都稳稳地啊吓，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希望真系有奇迹出现啦。 睇下林伯啦，睇下林伯。 林伯就话会有奇迹出现嘅，咁佢梗系要咁讲啦。咁但系咪真系做到先得噶？咁其实今季咧喺欧联方面见到另外一队嘅组合啦，就系、是、呢个拜仁啊，拜仁同曼城咧，咁啊拜仁都输波，即系一直以嚟拜仁肯定系欧联上面嘅常客，亦都咧就系赢过欧联几次啦。咁啊曼城反而咧。以喺呢个欧联嘅战绩嚟讲咧，其实唔算系特别标青嘅，即系总系有一种咧初哥嘅感觉，因为佢始终去到佢劲噶，但系永远都系倒喉唔到肺，入唔到入去一啲重要嘅赛事入边、四强我都唔记得咗佢有冇入过。曼城嘅四，即系喺呢个欧联 有冇？好似都战绩麻麻地啦。 系啊， 但今次有机会嘅， 冇错啦。 你见到拜仁都内讧啊，沙迪奥文尼咧又打爆咗阿辛尼个嘴啊嘛。 系啊， 咁好似都要罚停赛，同埋文尼唔系好夹到拜仁啊，呢、个都系个问题啦。睇下有冇机会，曼城又放翻个英超冠军出嚟俾阿仙奴攞下，佢又攞欧联冠军咯。 系啊， 呢个就系 分下啦， 有啲机会。不过咧，阿仙奴都危危乎啊吓。咁啊，因为上场又和咗利物浦啦，咁啊喺个积分榜嗰度咧，其实 老實講啊，只係數字上 繼續領先 領先啦。咁但係有一場就對曼城咧，好多亞迷啦都睇淡嘅，其實包括小弟啦。咁所以即係都係考量之列啦。咁英超係風起雲湧，亦都好緊湊嘅。咁大家喜歡英超呢、這個亦都係魅力所在啊！你唔打到最後一周嘅賽事咧，理論上就。近呢幾屆嘅英超都未必知道鹿死誰手。 係啊，呢個咧就要講翻啦。譬如喺德甲方面，你唔會話特別好睇嘅，你又估到係邊隊咁樣？ 神早就知道， 神早就知啦。咁如果係譬如蘇超，大家又係明白嘅。其實 領放咗啦，因為古橋亨誤成為咗 好厲害啊！ 喺女歐嘅日本球員入邊入球最多。咁當然有好多人就即刻同翻申報一。領隊啊，即係 日本隊嘅領隊 啊，話喂，其實古橋踢得咁好， 點解 你當年都唔俾佢入日本隊咧？ 會唔會入咗嘅時候 再好啲成績咧？日本係 咯， 咁 可唔可以掹到四強位咧？咁樣 咁申報一咧係冇回應嘅， 冇回應啦， 佢唔需要回應， 都過去咗啦。其實回應亦都個作用亦都不大。 係不過我好欣賞古橋亨悟呢一個球員嘅，其實真係踢得幾好啦。咁特別係叫做瑟魯迪嘅三叉戟嘅進攻，因為佢都擁有兩三個唔同嘅呢、這個，譬如前田大賢啦，咁都係係啦，都係喺日本嘅球員都係去咗瑟魯迪揾食。咁其實可以睇好啲啦。不過講真嘅，香港嘅球迷即係有英超啊。唔睇蘇超噶啦， 系啊， 系啦、 啊，日本人咧會睇多啲蘇超嘅，因為有幾位嘅日本國腳啦，或者日本嘅球員都喺塞魯迪嗰度揾食。咁塞魯迪其實由以前開始咧，我記得中村俊輔都已經係幫塞魯迪咧就贏過唔少嘅蘇超。 啱啊， 係啊，咁啊中村俊輔嘅左腳啦，去到今時今日都仲，雖然佢已經掛靴啦，咁但係佢嘅左腳咧到今日咧，即係電視都中意揾佢出嚟，即係踢翻一兩腳啊。 中村俊輔應該係女歐嘅日本球員入邊，暫時都係入波多嘅第三位咯。咁但係呢個紀錄就俾古橋去打破咗， 打破咗啦。 咁啊，往後为三尖分去成为女欧最多嘅入球球员咧，未知咁啊，唔紧要嘅。咁啊，足球都系慢慢睇佢点样推演啦，点样演进啦。咁啊，今个礼拜都好多波睇啊。咁啊，英超嘅赛事又有啦，德甲嘅赛事啦，意甲嘅赛事都有嘅。咁你话喂，意甲方面大家都要睇下，祖云达斯可唔可以爬翻上嚟啦？至于咧，嗰方面啊，即系欧联嘅叫做赛事咧，咁啊 ，AC 米兰又。叫做零封对手，咁当然咧就系对翻意大利嘅球队拿波里啦。不过我觉得啊吓，客场咧拿波里翻翻主场咧有机会， 系 有机会。 以我相反系睇好呢个 AC 继续都系可以食住个势， 好劲啊拿波里！拿波里你知 唔知几好？ 点解今次咧输一比零咧？就是、因为佢有个最劲嘅王牌前锋咧，奥森汉啊。奥森汉就因伤缺阵啊！如果奥森汉出翻咧，喺翻拿波里主场咧，我觉得系 嗰把刀就犀利啦， 如取如攜啊，可以好拿波里，你真系认真睇佢踢下波咧，哇！佢应该系意甲攞到冠军嘅，不过你都知意甲噶啦，人啲赛果都系。 古古怪怪， 我都想用，系咯，类似咁样啦。OK， 咁啊，转个角度同你讲， 又无啦啦降班，系啊，咩门咩门， 又 罚 分 咁 样，成咁样，唉，算又违规交易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唔讲咁多啊，尽量我哋做体育节目都少啲提意甲，因为你好多嘢都解释唔到，你解释唔到讲你做咩啊？系咪先？即系都冇一个官方嘅解说嘅。 同体育咧，即系运动系冇关 系 嘅嘢嚟。 系咯，好啦， 嗰啲就唔好理啦。 转个角度讲下 NBA 方面嘅叫做结果俾大家听下。咁近排咧 NBA 咧就唔系打 pay off， 打pay in， 即系咧呢个季后赛嘅附加赛啊咁样。啊，小白，如果有一日你成为球星咧，带你个仔去睇波咧，你估佢喺旁边除咗兴奋之外咧，仲会帮爸爸打气啦， 哇！ 仲会做啲咩咧？ 直头跳埋舞啦， 跳埋舞啦，跳埋舞啦，或者佢哋有个文化好兴去干预对手啦，即系譬如可以譬如小白嗰队对阿 O 嗰队咁先算啦，跟住咧 拎住啲嘢喺度掩掩养养， 系啦系啦，掩掩养养都唔够，系点咧？啊，直情出呢个思考功嗱，话说咧，公牛队嘅。叫做球星啦 ，DeRozan 啦，都打得好好，加上咧 ，DeRozan 带埋自己女女啊，咁啊，大叫啊，尖叫助攻啊，即系每次咧，速龙队 Raptors 嘅球员咧射罚球嘅时候咧，跟住阿女女就即刻尖叫，耶、yeah! ， 哇， 咁样咁样啦，跟住咧真系劲啊，阿 DeRozan 嘅女咧吓窒咗对手啊，令到咧。对方啊嘅一啲三分攻势咧，十一球只系得两中啫， 咦咁几好、 啊，再加上咧啲罚球啊， 啲罚球 又系因为艾斯考功， 系啊，啲斯考又系嗱，呢个好紧张。完场前十二秒咧，落后三分嘅速龙队咧，博得三次嘅射罚球机会，即系喺三分嗰度获得一个犯规嘅判罚啦。嗱，正常咧就啱啱可以追翻和，唔追翻和啊。都起碼入到兩球，點不知咧？阿史亞琴咧只係射入一球啫，就係、是、全靠咧呢個女女喺旁邊尖叫啊！咁呢個女女咧更加係被譽為即係被成個官方認可咧，就係 Player of the Game 啊！即係佢成為咗咧最佳球員啊 ，MVP 啊， 係啦係啦，類似咁樣啦。咁啊有趣啊嚇！咁啊賽後訪問阿 Devotion 話，其實阿女今日要翻學嘅，不過阿女今日堅持話想入嚟捧佢場咁樣，跟住點樣之後發揮到效用咯。 呢個都犀利啊！ 佢我都有擺社交平台自己嘅平台，同埋都有咁樣尖叫，幾得意啊嚇！咁有陣時呢啲婦女嘅嘢啊，擺翻喺賽場嗰度可以係幫得到手嘅， 係幫到都幾好。喂，除咗 NBA 之外咧，都可以望埋咧就係、是。香港嘅馬拉松啊，咁啊一直都話到係會係有機會十一月啦，咁啊唔係嘅，咁啊而家就定咗2024年嘅1月21日，咁啊如果大家係一啲馬拉松嘅選手或者中意玩嘅話咧，就要留意住啦。咁另外再講多少少啦，譬如網球方面咧，咁啊根據翻嗱呢個英國嘅報導啊嚇，咁啊話到咧就係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嘅決定咧，就重返中國啊比賽，咁啊計劃咧係啊計劃喺秋天嘅時間咧，即係九月至到十月期間，將會喺幾個中國嘅城市包括北京啦、廣州啦同埋武漢等等嘅城市舉行七場嘅賽事嘅，咁之後亦都會喺深圳咧就上演年終賽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香港嘅網球球迷咧，咁啊近近地深圳都可以睇， 係啦，復辦翻啊，大家握握手做翻好朋友就好啦嚇，嗯。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 Thank you. 支持严明熙大开眼界。今日咧同阿钟哥同小白讲下呢一位咧。我哋好敬重嘅前辈啊，咁啊有一个奖项咧，一定系要颁俾佢啦。终身成就奖，讲紧咧就系第今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啦。咁啊，91岁嘅胡枫啊，收哥啊， 收哥 攞奖啊！ 我都要讲句啊，即系佢做戏嘅时候，我都未出世， 系 我都要，我都可以讲呢句。系1953年定1953年嘅时候，佢应该开始拍戏啦嘛。咁仲唔系即系 系啊系啊， 即系实至名归。佢嘅戲路之廣啊，我相信都真係無人能及。 係啊， 有咩劇種佢未拍過嘅？ 70年啊，入行嘅哇，70年啊，每年做一個角色啊，佢都做咗70個，即係你話行出狀元，你而家都數唔到70幾個行業啊，可能都真係 即係嗰啲叫正劇啦、悲劇啦、喜劇啦、歌舞片啦，即係都知道叫做舞王修啊嘛，即係跳舞勁啊嘛。样样都难唔到佢，电影又得，电视剧又得，即系由小生做到而家做爸爸，甚至乎再做一啲阿公嘅角色咁样，仍然都系 即系爷爷嘅角色， 挥洒自如，去到边个年纪都搞得掂啊，即系冇得定。 系啊，咁啊有记者朋友就问阿修哥啦，咁就话啊点先为之一个好演员咧？阿修哥咁样答：好演员咧要准时，导演叫你做嘅嘢咧你要交到足。仲要咧，唔怕辛苦，唔怕挨夜，唔怕蚀体，就系咁简单啦！ 哇，咁我真系可以做一个见证人啊！因为我都有幸做导演嘅时候拍过阿修哥，即系邀请到佢嚟帮手客串咁样啊！正话 O 讲嘅嘢，佢全部做足晒，全部做足。咁嚟到即系当然咧，即系当然有个专车接佢过嚟啦，准时落楼接到佢嚟到。点啊，导演即系我去到嘅时候，平时叫钟仔咁样嚟到都尊敬翻佢导演咁样，我好高兴啊！跟住想要啲乜嘢，话咗俾佢听一次，得啦，你想点我就做一次俾你睇，跟住就搞掂噶啦。完全系齐齐整整，你讲几个字，佢已经可以摸索到究竟个导演想要啲乜嘢。因为呢个好难得， 系啊。咁啊，从中嗰个口中，你已经知道秀哥几咁专业啦， 同埋工价犀利。 系啊，同埋因为佢话唔怕辛苦又系嘅。嗰日其实我都有少少内疚啊，因为嗰日咧拍晏昼咧，即系正正太阳兜头晒，夏天嚟噶嘛。嗰日拍佢同阿鲍姐两个啊嘛，咁两个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想拍一个喺个码头边，即系两个喺度企喺度望海咁嘅镜头。哇！但系佢两个即系一句说话都冇讲，遮都冇把。跟住咧就企喺度，我要又要摆机位，又要成咁样啦。拍嘅时候拍完，完全系要晒，即系俾到晒你想要嘅嘢啦。一句说话都冇话，神话哎呀好热啊，好辛苦啊，可唔可以快啲啊？一句都冇讲。拍完，哎得啦，唔该晒，唔该晒。跟住咧就上咗车，跟住梗系送翻佢一啲室内嘅地方休息咁样啦。即系呢个又系一种专业嘅精神嚟嘅，即系大家都应该要学习一下。 系啊，前辈真系，大家行业入边咧可敬可畏，你谂下，即系钟哥。后辈过收哥啲，咁佢都要拿紧呢一个专业嘅精神。估计有一日你成为收哥，你都会咁样去训示或者将呢个好嘅 substance 传承落去。 唔好话迟啲嘅，而家都已经会啦，而家都已经会啦。咁有一句说话咧，就真系阿收哥教俾我嘅。嗰阵时我同佢一齐做欢乐今宵，好多年前咧，咁啊做欢乐今宵，咁啊有一次一齐食饭嗰阵时，我哋一齐会晚饭，即系晏昼对完稿。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就回来开工咁样噶嘛。咁有一次咧，收哥讲就哎呀好饱啊，唔系我吃完饭啊好饱啊，哎呀咁样。跟住收哥就话：仲仔肾饥莫肾饱啊，有两样嘢你唔好肾，一个咧食嘢啦，一个就系工作。佢话有得做你唔好肾话，哎呀又要翻工啦，唔好肾。第二样咧就系食嘢。有得食唔好腎，呢兩樣因為係你嘅福氣嚟嘅，即係呢兩句説話，我擺到喺個心度，擺到而家，多謝收 哥。係啊，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秉承到啦，係啊，同埋繼續努力啦，喺個電影世界發光發亮。點解咧？禮拜日咧就係香港電影金像獎 啊，隆重舉行。 你猜唔猜啊？ 陣間硬啲啊！ 真係猜㗎， 唔使猜。我隔日有个名单喺度， 系咪噶？但系咧，我就有真系有个名单啊！ 攞嚟几件先。 小宝导演易东升话：杨紫琼有机会翻嚟做颁奖嘉宾，咁啊睇下影后有冇机会喺红地毯嗰度亮一亮相啦。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影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德基早晨， 早晨， 早晨， 德基， 早晨，早晨啊！欧中哥、小炮，你哋好，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真系愉快啊！因为咧，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升啦，咁啊道指升389点到啦，咁啊至于琴日港股咧20000点咧。失而復得喎，咁啊，恆指倒升34点喎，咁呢34点唔好睇輕佢啊，因為過程之中咧都爭成400几点嘅個 range。好啦，咁啊，宏觀嘅大市走向當然要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曬你， 好啊，咪就係咯，即係由低位咧都叫做咧單日轉向先跌後升啊，低開高走咧30点就係30点啦，即係話個港股咧即係。都有少少咧，就係脱離危險期嘅感覺啦。咁但外圍咧，美股頭先你都講啦，都升到差唔多兩個月高位啦。咁啊，美元都繼續跌啦。咁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睇，咦，美國睇嚟你加息嗰個空間咧都好有限啦，即係都好尾升嗰只咯，即係好尾水嗰只啦。咁感覺上係咁樣嘅時間咧，咁當然咧都有少少有利於即係整體咧就係全球金融市場嘅氣氛嘅，縱使。即係而家都係仍然咧，都係嗰幾個擔憂嘅，即係包括就係話整體嘅經濟嘅表現啦，嚇、啊，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呢啲咧都未有太大改變。咁但係亦都因為再加埋咧，睇得到咧美國部分嘅經濟數據咧都係有少少溫和地比預期略為差的的咁多。咁包括就係啱啱禮拜四啦，永遠都睇到㗎啦，嗰、那個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咁就叫做係比預期多咗啲啲咁多，咁啊即係首次申領嗰個人數，咁啊再加埋咧呢一個生產物價指數咧，表現咧亦都係即係日趨咗溫和，三月份咧按月咧竟然仲有 0.5% 下跌添，咁即係話通脹咧嘅預期又再次降温啦，咁啊甚至乎去到現在呢一秒咧，即加息25个点子嘅預期都降温咗啲啲，不過咁講啦。加25个点子咧，個機會都相當之大嘅。咁但係，既然係咁樣啦，大家都會覺得去到即係接近尾聲嘅時間咧，個信心就會大翻少少。咁仲有咧，就呢一個股神巴菲特啦。咁佢你知啦，即係經常嘅股神都會走出嚟，有時接受訪問啊，又講下佢自己啲睇法啦。咁啊，大家真係差唔多每一隻字咧都會抡下，咁佢講啲乜？咁而佢咧就都派定心丸嘅，就唔係為銀行業派定心丸啊，只係為咧呢一個咧就全户派定心丸咧，就話嗱，即係總之咧銀行業咧就你即係唔好諗住話乜嘢問題都冇啦，總係有啲問題喺後面嘅。咁但係咧全户唔使驚，即係話你唔會話驚咧擺啲錢喺銀行咧都會咧即係會有機會有風險。咁佢仲話咧打到100万，我最多聽咦100万正喎、啊。嗰、那個咧，美國嘅存款保險咧都係得個25万，咁如果你係股神啊，俾夠100万咁啊變曬啦咁。我唔係，佢話如果真係有存户攞唔翻咧，佢捐100万出去啫，係一個100万啫，嚇，唔係每人賠100万。咁當然啦，即係呢個講笑啫。不過認真咁講咧，就係、是、即係佢自己嘅睇法咧，就起碼咧就會對呢、這、一個即係美國而家呢一個。即係存款保障制度都仲係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啦。咁好啦，通脹又有少少溫和啦，咁所以當然就有利於個整體美國股市反彈啦。咁其實應該咁講咧，客觀啲，我哋港股表現咧就都幾不濟，但係外圍咧，如果你話講美股都算係唔係太差嘅時間咧，喂，講到即係個別例如歐洲股市啊，就真係已經好好表現啦。因為個原因就係第一個歐元升，咁第二咧。就又講緊即係好多，譬如話啲即係車啊、奢侈品股啊，即全部好多都係啲歷史新高嗰度，反映得到就係話即係一句講曬，即係有陣時咧分散啊投資都係重要嘅，即係同埋亦都唔好淨係單一個市場。不過始終咧，即係香港就近啲嘛，咁可能大家啲股份咧都比較集中喺香港，咁但係即係分散係真係又真係幾需要嘅咯。不過啊，會唔會都否極泰來咧？咁雖然咧話就話。即係尋日個港股都叫做啊，即係好似有少少都即係有少少單日轉向都叫做翻好啲啦。咁我都寄望住啦，即係一直即係都係講緊就話，唉，我都唔望話升好多，咁但係都冇即係希望會跌緊啦。咁啊，希望今日都叫做好翻啲啦，即係起碼尋日咁樣即係叫做低位咁樣咬翻上嚟。咁仲有啲平台經濟股咧，咁即係。經歷咗呢一兩日嘅調整，咁當然個調整有原因，因為 具好多啲大股東。昨日咧我都有講過，總之大家唔使諗啦，呢樣嘢繼續都會發生噶啦。就係阿遠富繼續沽阿里，跟住咧啲南非嘅 Netflix 咧就繼續沽騰訊。咁啊，阿股神咧都繼續會沽俾阿迪。咁昨日都同我講過呢樣嘢啦。咁啊，即市場咪就係繼續驚緊呢樣嘢咯。咁但係亦都咁講啦，阿股神都話。咁冇迫切性話要好快好短時間，亦都冇話要全部沽曬嘅，即係佢暗示嘅係咁樣，所以即係又叫做又定翻少少落嚟，咁啊睇嚟即係當外圍同埋個加息預期，咁即係話好即係都基本上好坐定粒粒六咧，就係、是、我哋個港元嘅呢一個嘅偏軟咧，近期都係同呢一個嘅即係唔係話淨係走資有關咧，主要咧都係同呢個。息差有關，咁而再者咧，就美國如果個加息周期已經去到尾聲嘅話咧，咁我哋香港譬如話以最優惠利率咁講啦，咁睇嚟亦都冇咩加嘅空間啦。咁就算講埋 HIBOR 都好啦，睇嚟咧都再升嘅風險都唔係好大嘅時間咧，咁就點樣都好。都是一個少少正面的信號嚟嘅， 明白。知道呢啲消息都好緊要啊！咁另外，如果想問問阿 Dicky， 我琴日入油咧，啲油價當然即係入油越嚟越貴啦，咁樣即係貴到一個點咧，我直頭想咧，如果油田可以嗰度直接攞貨咧，我都想同嗰邊攞貨，即係可唔可以平啲咧？唔使咁煩，即係次次俾佢撳住嚟搶咁樣。 有得攞可唔可以預埋我啊？中國， 我再攞兩桶咁樣慢慢用咁樣。咁但係咧，雖然話佢咁貴，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喂，咁嗰啲即係嗰幾桶油啊，真係～嗰幾桶油喺石油股個板塊咧，其實調翻轉頭，我哋可唔可以望高佢一線咧？ 嗱，即係講到油咧，已經去到一個咧唔想入嘅地步噶啦，去油，所以我終於都即係唔係捱唔住嘅，終於咧我都係順應潮流咧，我都加咗一架即係可以充電嘅車，係啦，電動車。咁好啦，咁但係喂，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話，始終都係要用噶。第二就話。過去都有講過啦，即係呢一個 OPEC 仲要減產添，即係係咪玩啊嚇？而家嚟減產咁當然亦都即係好多原因嘅。你話有冇啲政治嘅原因啊？各樣咁，我諗就樣樣都有啲咁樣啦。亦都因為過去個嘅時間咧，即係原油價格都太低層。咁客觀事實就係三桶油嘅股價其實。啲特別與即係中海油嚟講啦，即係個派息嘅政策又即係好啦嚇，即係息率又高啦，股值又平，咁其實佢個股價都一路都咬住個高位㗎，即係由即係呢段時間，除咗一路都跑贏整得恆指之餘咧，咁而家都接近即係近期嘅一個都可以話係都差唔多都係一年嘅新高嘅位置㗎啦，都咁啊，所以如果你就咁好客觀講啊，即係呢三桶油嘅股價會唔會都可以跑贏大市？咁一路都跑贏緊㗎啦。我諗暫時呢個情況咧，都會繼續維持住咯。 咁另外之前咧都出現過，例如譬如好似係騰訊啊，甚至乎比亞迪咧，咁啊有一個叫做散貨嘅講法啦。咁啊而家咧就見到係咪阿里都出現類似嘅情況咧？咁啊又真係頭先都提過啦，譬如係沽貨啊、走資啊咁樣，會唔會出現同埋佢嘅前景啊？大概會係點咧？ 嗱，我覺得咧，大家又唔好太過恐慌。咁雖然咧，即係我都有提過，就係話，咁係嗱，過去呢段時間影響嗱，頭先小白講阿里咁啊，講多少少佢啦。阿里如果講緊個零禮拜之前最大嘅消息就咩啊？就係佢哋自己話要重組一間公司變成六間公司，跟住仲有分拆概念，跟住大家再會諗嘅就係、是、話，哇！你搞分拆完呢一度，會唔會淨係連呢未上市嗰啲都搞得掂埋咧？即係包括螞蟻集團咧咁會有個好大嘅憧憬。咁但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佢哋個個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哋有一啲咧等錢使嘅股東啊，包括咧就係、是、遠富集團啊，大家都直情作住等錢使衫或者額頭嗰度噶啦。咁所以咧，即係要減持即係阿里嘅持股，咁呢個係毫無疑問嘅。咁當然啦，有啲傳聞就是、會唔會佢今年固定㗎啦？即係可能係通過一啲所謂嘅即係遠期嘅一啲嘅合約啊咁。咁其實就算點都好，佢用乜嘢方式減持都好，佢哋都要做呢樣嘢。但係我會想講嘅就係萬變不離其中，其實即係最後都係要睇基本因素嘅。即係好似譬如股神咁，佢將佢自己手持嗰手貨，即係講緊比亞迪最初2.25亿股嘅，其實一路慢慢減下減下減下，咁其實都減咗近半㗎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其實比亞迪嘅股價。 又冇話點樣係好大嘅下跌。雖然每一次當即係權益披露見到佢沽貨咧，就梗係會有少少偏軟嘅，梗係會跌啲嘅，梗係會調整下嘅。咁但跟住又可以慢慢上翻嚟，因為最後真係即係還原基本部都係要睇基本因素咯。咁如果以呢三隻股份佢哋嘅基本因素啊，或者近期宣布嘅啲消息啊、重組啊，或者對於內地嘅政策、對於平台經濟嘅一啲嘅預期啊，甚至乎講比亞迪實際上真係賣車嘅情況啊，咁我又會覺得即係長遠，我對呢三間公司咧，其實我嘅睇法都係審慎得嚟，都係帶點樂觀嘅。咁所以我又會覺得，即係對於個別嘅股東減持咧，對於佢哋股價嘅影響咧，就係都係少少短暫嘅負面嘅啫。 嗯，咁啊樂觀就好啊，咁 啊回購啦，講少咗一樣啊，因為騰訊仲係日就回購住3.5亿嘅錢嘅股份，咁那邊商你 Netflix 減持，佢這邊商又喺度回購，咁啊此消彼長，嗰個負面嘅影響亦都再細咗咯。 系啊，咁啊 ，buyback 证明公司都够现金流啦，即系买翻自己啲货都系一个支持嚟嘅，好、实际嘅一个支持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又可以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咧。唔该晒 Dicky， 下个礼拜再倾啦， 大家 吓、 啊、好， 拜拜， 唔该晒 Dicky， 拜拜。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可以用信中的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了。 阿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讲一下这个、几份报章都有讲，下个礼拜四日偏食 哦，系、哦、 又有呢个天文， 错过咗咧，唔使等好耐啊！ 偏食啫， 使咪400年啊？ 唔使，40年使唔使？ 唔使， 4年、 5年， 咦？ 错过咗只系等5年啫，所以你可以错过啊！你人生 最多过5年啦、啊， 但系人生唯一可以错过嘅就系日偏食啊！即系你有时成日都话，诶、唔好将遗憾咧带落去。叫做 棺材， 系啦，类似呢啲嘢啦，咁啊，费事晨早流流噏呢啲字。不过、你会知道啊，原来错过咗等5年 ，OK 啊、不过大家睇下彩数啦，睇到睇唔到系咪？ 系啊，如果你话多云嘅话，咁你就算嗰日踩正，你得闲都睇唔到噶啦。咁、但系等咗几年啫。 有几多人真系会去睇啊？定还是我都系上网睇翻、 哦？有天文爱好者啊嘛， 系啊， 有嘅。 我等啲天文爱好者去拍咗佢、然之后我就喺互联网上边睇翻。 同埋入边食咧，有阵时如果系街睇嘅时候，大家就会。依一班人喺度睇紧，咁啊，跟住大家就会企喺度容易睇啦。但系记住，真系唔好就咁用只眼睇啊！呢、 个咩要攞啲咁样嘅嘢遮遮， 系啊，或者攞啲倒影去睇啊咁样噶嘛。 系啊，咁啊，今日讲住少少先啦，吊下大家胃口先啦。咁啊，原来咧下个礼拜四，即系4月20日咧，系24节气入面嘅谷雨，系春季。最后一个节气啊，而光巧咧亦都系天文现象嘅偏食啊，会出现啦、啊。咁几时睇到啊？咁啊，今次日食咧就会喺下午，即系中午时分啦，12:34开始啊。喂，12:34好好记、啊， 啱啱 因 为 1234， 系啊，几好啊， 命运安排， 即系1234开始， 即系星期四。 系 1234 睇天文现象，五六咧。十大中迷金 系啊， 几好记啊， 唔错唔错， 一二三四五六都有啦， 齐晒 齐晒， 系真系好啦。咁啊，即系佢呢个1234开始，即系讲紧就12:34开始啦，去到下午嘅1:16就会结束嘅。咁市民当日咧可以透过网上直播欣赏啦，边度网上会直播啊？咁讲紧梗系天文台嘅网站啦，咁样咁，所以大家都去睇。不过咧睇嘅时候咧，都唔应该用肉眼去睇啊，要透过咧呢、這个相关嘅一啲叫做器材去睇啦，咁、始终都有啲双眼睛的、 眼仔系自己嘅吓， 冇错啊，冇错啊，咁啊，即系天文台话，喂，今次错过咗，要等到几时啊？咁啊，等到2028年嘅7月22日先会出现、下一次嘅呢、這个 几年啦、啊，等下几年啦、 啊。系啊，好快过啊嘛！ 系啊，眨下眼啦、 做节目都系咁啊， 转眼做咗咁耐啦， 系啊，做得两做又过几年噶， 又过几年， 再做几做啊，咁又5年都差唔多到噶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喺下个星期三开始，一连四日直至到星期六，就将会举行五项嘅时尚产品展。今朝早咧，我哋就会介绍香港礼品及赠品展噶噃。而我哋亦都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展会嘅规模嘅。早晨阿 Jo， 早晨，大家好，私分好。嗱，呢个展会咧系礼品业每年嘅盛事嚟嘅，今年呢个展会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640间的参展商参与，除了有香港和内地的展商之外，还有很多来自印度、泰国、韩国、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等的海外展商参与，所以接下来这个礼品展可以一次过看完世界各地不同的礼品设计，每个人都喜欢收这个礼物，现在还会追求不同的款式、功能又或者多用途和环保产品等等，所以礼品展将不同的展商分门别类，方便这个买家可以集中搜罗他们不同的心头好的。 阿祖啊，不知道今年展会有什么重点推介呢？ 礼品展和家品展 Home in Style 今年增设了全新的文创体验区，集中展示文化创意和独特风格设计师品牌和产品，当中礼品展首次也设立了这个中国民国非遗的主题馆，带来了我们中国传统特色的产品，包括有竹木雕刻工艺品、陶瓷工艺品，还有这个剪纸书灯等等。每年这个展会的焦点展区就是主打品牌的卓越廊，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产品，例如来自我们中国内地的展商就会带来融合了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陶艺工艺品，例如有一个拱形设计的小门神花樽，花樽上面的门神是灵气十足，以童真的心全身诠释了门神这个中华传统元素的。在科技产品展区还有香港展商带来的特别台灯，和大多的台灯只有一个标准的开关不同，这个台灯由两个木球的控制开关，当你举起下方的木球的时候，它就会被悬挂的木球吸引悬浮在半空中，从而就点亮了我们这个灯，简直就是将新技术和传统的手工工艺无缝接合的。其他精彩的产品专区还有包括玩具及婴儿用品、装饰及节庆用品、旅游及户外用品、时尚饰品，大家记住不要错过啦。 至于想看下香港设计又或者是知多些行业最新动态的朋友，你又有什么推介啊？ 来到这个香港礼品展当然就不少得看下我们本地的设计啦。香港出口商会致力推动了我们本地的原创设计，他们在展会设立了展馆，带来了21个不同的本地展商，展出了香港自营设计大赏的得奖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展会欣赏他们的得奖作品的。我们还会在展会期间举办多场的论坛和研讨会，邀请到重量级的讲者到场分享紧贴2023市场脉搏，分析消费市场趋势和近期大热的这个 ChatGPT 怎样可以优化 B2B 的市场推广。另外还有多间本地的环保先锋企业代表分享他们怎样可以在产品里面融合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元素。 同期举行的还会有香港时尚家品展、香港国际家用纺织品展、香港时装节、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下个星期阿Jo会继续同我们分享更多的展览精彩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早早麻烦你Jo， Thank you。 麻烦Steve芬。 而香港国际授权展及亚洲授权业会议亦都会在4月19至21日举行。香港礼品及赠品展详情请参阅贸发局网页 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继续在本港的考察行程。夏宝龙昨日抵港展开6日考察，他先同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之后同行政会议全体非官守议员进行座谈，听取意见。据有与会者透露，夏宝龙赞扬特区政府的工作， 又呼吁港人要认清形势，始终是国家对香港好。他亦都鼓励与会者收睇一套有关国家安全的影片。据了解，政府总部会举行放映会，欢迎官员和议员等收看。另外，夏宝龙亦都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听取工作汇报和深入交流。李家超率领全体司长、副司长、局长和上任秘书长出席。警方表示，今年头三个月录得597宗电话骗案，较去年第四季下跌超过 47%， 涉款1亿9千多万，其中165宗涉及假冒官员，较上一季录得明显的跌幅。不过警方留意到，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有显著上升趋势，骗徒假扮受害人的亲友或者工作伙伴，今年头一季录得431宗，占电话骗案超过70%，较去年同期的130宗大幅增加，涉款3700多万。受害人以60岁以上的长者居多，有长者因此损失120万的积蓄。商业罪案调查科情报及支援组处理高级警司陈伟基话，不排除最近比较多本地团伙是利用猜猜我是谁的方式犯案，骗徒无需要接触受害人，只需要不停打电话，直到有人堕入骗局。警方话，今年第一季针对电话骗案拉了220人，另外又同电信商合作，在上年九月开始已经堵截超过100,000个可疑电话，同埋大约2200个可疑网址，并且终止600个本地手提电话服务。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撒马尔罕出席第四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秦刚说，当前阿富汗局势稳中有忧，变乱交织，处于内外政策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极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给予更多关注和投入。秦刚说，中方将会继续为阿富汗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愿意同各邻国一起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深化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携手推动阿富汗问题妥善解决，致力于本地区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他又说，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至今没有反思被阿富汗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敦促美方履行责任，应该立即解除对阿富汗单边制裁，归还阿富汗海外资金。法国宪法委员会今日将会对政府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作出裁决，裁定法案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法律。而在裁决前夕，工会举行第12轮全国大罢工示威，工会宣称有超过100万人响应。内政部就话，全国有38万人参与示威，而巴黎的示威人数大约为42000人。巴黎、里昂等城市再有示威者同警方爆发冲突，巴黎有近50人被捕，10个警员受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2.6，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334， 人民币 6.869， 英镑对美元 1.253， 欧元对美元 1.106， 澳元对美元 0.67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438 点，升281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0.19美元，卖出2040.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稍后至星期日渐转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青马大桥啊，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啦，通往长青公路嘅一段青衣西北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青马大桥嘅桥面中间嘅，咁啊为咗疏导交通啦，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下层咧都通道开放咧俾车辆使用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马大桥九龙方向去翻长青公路嘅一段青衣西北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青马大桥嘅桥面中间，咁为咗疏导交通啦，青马大桥九龙方向下层嘅通道咧都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在毛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东行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而家系正常，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啦，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就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啦，近住启业村咧就比较繁忙。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青榕台。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咁而家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咁而家龙尾就喺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神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 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健威健威，你睇下，原来以前的士都咁多款噶， 好多款，几耐之前先？ 嗱，你睇下我呢张相，起码五六十年前啦。 哇，乜你依家对的士咁有兴趣嘅咩？ 唉，成日见到啊嘛，点都有啲嘅。 唉，咁啊啱啦。听实呢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我哋就讲下香港的士嘅发展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相信每一个人都想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可能是情场高手。不过怎样才可以成为自己梦想中的人呢？原来你只是需要透过扮演你想成为的人就可以做到的了。背后有什么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だがために つなぎぬき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矢の道山さの隅すべて投げ払え 原来人类是一种很单纯的生物的，当我们试图扮演某一个角色的时候，精神层面就会产生极大的变化的。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就有一个很出名的史丹福监狱实验，也都引证了这个事实。他招募了24个被认为是非常健康和正常的大学生，将他们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狱卒和囚犯。结果实验开始了没几耐，扮演狱卒的人就表现出嚣张跋扈的态度，相反扮演囚犯的人呢就会对狱卒逢迎拍马，或者产生强烈的无力感，情绪亦都明显低落啊。这个实验亦都证明了人在扮演某一个角色的时候，内在就会产生变化，换言之，扮演梦想中的自己可能就会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啦。咁当然啦，一开始试的时候相信都是不太容易的啦。不过你可以试下想下自己梦想中的人，再慢慢表现出符合形象的言行，慢慢接近目标，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梦想中的人啦。 平静一啲。每日放假行揽公司，浴室高过红日一支，大个星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冬天啊。树荫下吹风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笑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拗肚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薄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有精力赶错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似轻似薄防毒衣，会 OK 冇事，有心不怕事，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像火星咁大当系粉刺，陈亚美曾恶发豪陈大师，我屋企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 佢 Eason 陈奕迅有呢一首作品啊，陈大师。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找到香港警察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rystal 呢，就同大家讲解一下有关于毒品大麻的相关罪行。Crystal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听众。首先考下你啊，知唔知道呢有关毒品大麻最近有咩新嘅法律规定呢？ 听政府的宣传广告都知道了，政府最近已经就管制大麻二分立法，并且正式在2月1日就生效了。大家都知道大麻是毒品来的，但是大麻二分其实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新的改动， Crystal 不如你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等我讲解一下什么叫大麻二分，亦即是 CBD 先。近年市面上都兴起大麻二分，亦即是 CBD 的产品，他们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是护肤品、口服油、咖啡粉和健康的补充品，并且往往声称可以带来一些其实是没有权威科学证明的健康益处，例如就说可以帮你舒缓湿疹的症状啊，同埋减压咁样。咁但其实CBD 同四氢大麻酚 THC 一样，都是天然存在在大麻植物的大麻素嚟嘅。 哦，又有 CBD 又有 THC， 其实两者的化学物质有什么分别嘅咧？ 简单啲嚟讲啊 ，THC 咧系有精神活性嘅作用，咁所以咧就受到国际规管，并且系受香港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另一方面，虽然纯 CBD 系唔具有精神活性作用，冇被滥用嘅风险，不过根据政府化验所嘅意见咧，喺大麻提取 CBD 嗰阵，系极难喺大麻入边咧分离出纯嘅 CBD， 唔多唔少咧都会含有受管制嘅 THC 噶。咁而完全去除 CBD 分离物中所有嘅 THC 咧，亦都唔实际。咁另外产品咧喺生产过程中，亦都有受 THC 污染嘅风险噶。 咁即係其实管制 CBD 嘅背景係因为提炼 CBD 嘅过程里面好难避免产生到 THC， 而 THC 本身喺香港呢以至全世界都係受管制嘅化学物品，所以呢就要管制埋 CBD， 咁样讲啱唔啱呢？ 冇错啦。用 CBD 分离物去到制成嘅 CBD 产品呢，难免係会含有一定浓度嘅 THC 嘅。咁另外，由於 CBD 同埋 THC 嘅化學結構咧非常之相似啊 ，CBD 咧可以自然轉化為 THC。根據政府化驗所嘅意見咧，水同埋空氣中嘅二氧化碳都可能咧可以催化到呢個轉化嘅過程。咁所以啦，當 CBD 產品喺開封之後咧，就算係喺正常嘅儲存環境之下咧 ，CBD 都可以轉化為 THC 噶。 Crystal 啊，我就咁聽咧都會覺得好唔穩定，咁啊真係要規管先啱啦。 是啊，咁所以咧就由2023年2月1日开始咧 CBD 已经是被列为危险药物条例底下的危险药物。根据条例，非法贩卖包括进口和出口和售卖受管制的物质，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违反条例管有和服用受管制物质，最高刑罚就是监禁7年和罚款100万那么多。 如果是吸食大麻或者 CBD 产品，又有什么祸害的 呢？先讲下短期的不良反应。吸食大麻会导致到中毒，同时伴有意识、认知、感知、情感又或者是行为紊乱，以及是身心功能的紊乱，还会出现惊恐、幻觉和呕吐。另外，吸食大麻亦都会影响驾驶，令到交通意外受伤的风险增加。在比较年轻的大麻吸食者当中，更加可能是引发冠心病，例如母亲在怀孕期间吸食大麻，更加会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 Crystal 话：我见吸食大麻嘅人咧，好多咧都系后生仔比较多。咁如果同成年人比较嘅话，对佢哋嘅影响会唔会重大噶？ 大麻咧系毒品啊，并且系会令吸食者咧产生依赖性嘅。同成人相比，大麻对于青少年产生嘅负面影响咧更加严重同埋持久。青春期使用大麻同埋成年之后冇耐出现精神病症状，又或者系患上精神分裂症嘅风险咧，有重大关联噶。例如在青春期和青年期日常使用大麻，过早辍学、认知障碍、非法使用其他药物、抑郁的症状、有自杀意念和行为的风险都会有所增加的。 如果长期使用大麻对身体又有什么影响呢？ 至于经常使用大麻，就有可能会造成其他比较长期的生理风险，包括是慢性和急性的支气管炎和支气管内膜细胞受损。青年大麻使用者出现心肌梗塞和中风，如果使用者有吸烟习惯，患上癌症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的。 Crystal 说开大麻，我经常都会听到人说420，其实420又是什么来的？ 大麻吸食者往往都会用420用来作为吸食大麻的暗语。近年随着欧美部分国家和地区解禁大麻的管制，欧美国家陆续开放民众合法又或者以医疗的目的使用大麻。大麻的歪风蔓延全球，吸食和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更加将每年的4月20日视作为国际大麻日。其实感触是掩盖了大麻有害的事实，美化大麻的歪论蔓延网络，会令青少年由初尝大麻至到上瘾，继而步步沉沦毒海，毁掉人生，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如果这样说的话，真的令到各位家长非常担心。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家长、成年人又可以做些什么去到保护他们下一代免受大麻的毒害呢？ 420作为大麻的代号，青少年亦都有不同的途径在社交平台接触到大麻的信息。我建议家长可以多些留意子女有没有吸食大麻的症状，包括看他身上会不会有大麻的气味，又或者是藏有大麻膜、吸食工具等等。亦都可以就是上警队的公众网页浏览关于大麻的禁毒影片，提高子女的抗毒意识。 现今科技这么发达，基本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的，青少年也很喜欢浏览社交平台，这些渠道会不会其实令到青少年更加容易接触到毒品的？ 是的，不法分子会利用社交平台宣传大麻甚至是贩卖毒品。不法分子亦都会将大麻的信息混入去受青少年欢迎的 meme 图，去到吸引青少年对大麻的关注和产生好奇。 Crystal 说，我见过有毒贩的社交平台明码实价推销大麻添的。 冇错啊！嗱，呢啲毒贩咧以网购啊、叫外卖，又或者系游戏店换入边咧落 order 嘅形式，去到迎合青少年嘅买家。警方咧亦都曾经破获毒贩咧利用的士派货啊，咁买家咧就喺指定地点伸手交收就得啦。又或者你利用唔同地点嘅智能柜交收，真正嘅毒贩咧系唔需要露面噶。 咁大麻嘅价钱其实系咪平啲，所以咧先至能够特别吸引得到年青人噶？ 因为咧喺香港。一克大麻的市价只是100-200元，相较其他毒品例如是可卡因同等分量就要成1000元，价钱是相对比较低的。加上在蓬勃影响底下，所以令到很多青少年就降低了他们戒心。其实大麻同其他毒品一样，藏有或者管有大麻都会面对严重的法律后果的。 Crystal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些案例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的听众听呢？ 好啊，譬如话喺2022年7月，一名22岁就读大学会计系 E3 嘅女仔啦，就涉嫌藏有大麻被捕。咁啊，案件咧就喺2022年年尾咧就审结，被告系藏毒罪名成立，被判咧签保守行为同埋留有案底。嗱，讲翻啦，呢个女大学生考上咁出名嘅大学同埋学科，前途咧本应一片光明噶。咁但系就系受到朋友嘅唆摆底下咧，一齐去到 party room 消遣。本身咧佢都冇谂过要吸毒噶，咁但系自己咁啱嗰段时间咧，都因为感情同埋学业问题而心情低落。见到身边嘅朋友个个都食，唔想表现到好唔合群咁，又惊冇咗班朋友，咁啊跟住佢哋一齐食大麻啦。咁啊当时咧佢只系想舒缓下压力啫，根本就冇考虑到吸毒咧会对佢嘅学业甚或未来咧造成啲乜嘢影响。咁但系自此咧呢、這个案底就会跟足佢一世，甚至会影响佢将来去到外地升学又或者系就业嘅机会。嗱，呢个案例咧就提醒咗我哋，毒品咧系唔会因为你嘅年龄、性别又或者系社会地位咧而放过你噶。有阵时啊，人因为好奇又或者系迎合同济，会尝试毒品，以为咧就冇实质嘅伤害。咁但系咧，佢哋都冇意识到吸食毒品咧系会导致成瘾、健康问题，甚至咧要面对法律责任。 系、哦、，Crystal 话，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年全年嘅毒品数字啊？ 好啊，嗱，2022年啦，一共有3146宗嘅毒品案件，当中咧就系涉及452个21岁以下嘅青少年，比旧年嘅同期咧减少咗超过一成。干犯严重毒品罪案而被捕嘅青少年咧就一共有298人，比上年咧就减少咗超过三成。不过值得留意嘅系咧，最年轻嘅贩毒被捕人士只系得13岁咋，今年咧就已经有18名13至14岁嘅男学童被毒贩利用去到贩运冰毒、可卡因、氯胺酮同埋大麻咧而被捕。而毒品案件同埋被捕人数咧跌幅较大，并唔代表咧毒品嘅情况咧有改善噶。其实主要咧系同第5波疫情引致到人手紧绝有关。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喺2022年咧，大麻同埋可卡因咧就成为咗最主要嘅青少年涉案嘅毒品。 虽然毒品嘅数字下降，咁但系真系正如你所讲，受到疫情影响，咁但系都见到青少年贩毒嘅情况依然咧系年轻化。咁我又想问一下啦，青少年系咪会因为佢哋嘅年纪轻而被判轻啲噶？ 嗱，贩卖危险药物咧系一项严重嘅罪行，根据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险药物条例》。贩卖危险药物一经定罪咧，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500万港元同埋终身监禁。年轻咧并非有效嘅减刑理由。事实上，即使贩运咧微量嘅毒品，都可以导致到严重嘅法律后果。青少年违法同成年人判刑一样，就唔会因为佢年纪比较轻同埋冇犯罪记录咧而获得轻判噶。 唔知道呢方面咧 ，Crystal， 你会唔会又有啲例子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呢？ 好啊，在2020年12月，一名16岁就读中二的男童就涉嫌贩运 1.1 公斤氯胺酮和冰毒就被捕，其后就被控告贩毒罪，并且判入狱9年4个月。在2020年7月，一名16岁报称无业的男童涉嫌贩运1公斤毒品，包括冰毒、大麻花、氯胺酮和霹雳可卡因，其后亦都被控告贩毒罪，并且被判入狱11年8个月咁多噶。 年轻并唔会系法庭轻判嘅理由嚟噶，为几百至到几千蚊嘅报酬而留低案底，甚至乎咧就用几年嘅光阴喺监狱度过，实在非常之唔值得噶。所以大家都要记住，毒品米仔。今次咧真系好多谢 Crystal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于禁毒嘅资讯，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道指啊，即系道琼斯升383点啊，升幅系 1.14% 啊。标普五百指数都升5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反弹236点啊。咁啊，美股全线做好啦，欧洲股市都做好嘅，法国股市升超过 1% 啊。咁啊，亚洲区外围嘅股市咧都做好，咁带动港股应该都唔会做得差。啱嘅，咁啊睇翻咧比较贴市啊，新加坡嗰度咧嗰个期货港股市场咧高水150点啊，希望可以再高开多啲啦。另外咧，值得睇嘅咧就系个金价，现货金价咧处于啊2039美元啊吓，咁啊即系逼近咧呢个历史嘅高位啊吓，好多报章都会有去讲啦。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做到金股齐名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噃。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电话旁边咧，咁啊，当然邀请咗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以前咧，我记得睇包青天嘅时间啦，都睇过其中一个序章，就话到，哎呀，有狸妈换太子嘅剧情，啊，估唔到今时今日嚟到呢个年代咧，相关类似嘅剧情仍然喺我哋嘅案件入边咧，都有机会睇得到喎，大众咪。 哦，原来小白就梗系讲呢个星期咧喺法院发生嗰宗调包案件系嘛？ 系啦，啊，点解呢个年代仲有呢啲咁样嘅调包案件嘅咧？唔通呢个世界上个个都系陈生咩？ 咁样啦，就有啲啲案情嘅情节咧，有啲似啊大问号啊狄更斯嗰啲《双城记》啊，嗰，那个小说咧就讲到落尾呢个靓仔系律师添啊，仲话由于咧系深爱啊嗰位啊女主角啊，所以咧就自己替换咗啊女主角喜欢嘅男朋友，本来系死囚嚟啊嘛， 系 啊 自己咧就扮咗佢啊，将嗰个啊男朋友咧就跟埋女主角走人， 系， 自己又等住去送死啦，咁啊样好好凄怨缠绵， 有伟大咁啊，系啦， 吓，不过呢宗咧喺法院发生嘅似乎唔系啊，好似话有20,000蚊收到咧，就可以俾人家咧系走人喎。 哦，咁啊，亦都同头先大壮咪嘅凄美故事啊不一样，亦都同花木兰亦都唔同啦。 哦，唔同啊，嗰啲就吓两地走啊，即系变我是雌雄啫，嗰啲就话 系啊。 咁但系咧呢度咧就见到啊好多记者啊，甚至无啲尊贵议员咧，都走去似乎想质问呢个司法机构。咁，似乎咧佢哋好似捉错用神，定系唔系好熟行啊？ 哦，点解咧？ 因为咧就可能真系睇得包工多啦，以为啲牙差咧就负责晒所有呢啲犯人嘅运送啊， 系系 啊 扣留啊， 梗系啦。我睇完我都记得啦，即系龙政府皇朝马汉灾咁样噶嘛。 系啦，但系包拯嗰只咧喺现代嘅角度睇落咧，佢就系身兼司法同行政啊嘛。咁，但系喺而家法院里边咧，其实法庭咧就系，司法机构就法官啦。至于边啲部门咧要运送佢哋啲犯人到法庭咧，就由嗰啲部门去负责噶嘛。 哦，即系第二个 department 嚟噶咯。 系啊，嗱，基本上如果咧你去到法庭，嗰啲有担保嗰啲就犯人就自己行翻上去啦。咁冇担保嘅还押啊、扣留嗰啲咧，就分别系搵猪笼车系嘛，以前叫做，咁啊运去法庭啊嘛。咁啊，两大部门啦，一个就警察部，一个咧就惩教处嘅。咁所以佢哋有时候啲律师走去探访啊，即系落 cell 咧，叫做吓，去个扣留室嗰度探下啲囚犯咧，都要分门别类搞清楚啊，究竟佢系惩教处看啦，定系咧系警察部看嘅？ 咦，系，我听完大众咪咁讲咧，我谂下谂下，我真系冇乜点样见过咧，一啲系疑犯咧会由律师嗰度自己咧就负责埋运送嘅过程噶。 有呢，這个情形咧就系有时候佢哋警方譬如系拘捕咗啲人咧，由家中带走咧，个律师都唔可以坐埋架车走噶，自己另外打车打啲咩车，自己再去警察局先会入嘅。 系咁，但系如果你话而家狸猫换太子咁嘅 case 嘅话咧，咁啊呢个年代我相信譬如指毛啊、样啊，全部都已经有晒记录噶咯，啊咁样都得嘅咩？胡混过关？ 呢方面咧就睇下有关当局嘅点样，就系研究下个程序啦。咁，不过以往嚟计咧，有时候上法庭咧都唔系话咧 未見過咧有搞錯咗嘅。你知咧有啲法庭咧好繁忙啊嘛，尤其是咧有啲國際級嘅法庭啊，即係好多啲被告咧屬於唔同嘅國家啊民族噶嘛。尤其是嗰啲多啲移民案件嗰啲咧，咁就有好多翻譯啊，唔同嘅人士啊，啲名你知又唔係中文或者英文簡單又長啊，咁樣 讀都唔識讀嘅，有啲名 字係啦，咁叫得好快噶嘛。有時候啲楊法官啊，講親都係前朝噶啦嚇，咁啊啲楊法官可能心急啲啦，咁啊啲翻譯嘅咦咁啊嗌咗個上嚟啦，咁啊跟住就讀啊，咁跟住就搞掂啦，求埋情之後先發覺咦啊，原來呢位又唔係嗰位喎，咁 竟然有啲咁嘅事？ 係啦，聽落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過，咪。冇嘅，咪从头做过咯。 哦，咁都好，起码唔使话判错咗或者放错咗。 咁即系事后咧，好多可以补救翻嘅咁样。 咁最紧都系补救得到。咁但系有阵时真系嘅，你话面对住唔同国籍嘅人啦，譬如我自己咁讲啦，我自己睇好多，譬如黑色皮肤嘅白种人啊、黑种人啊，可能我自己黄种人啦，硬系记唔到佢哋个样啊，望得唔清楚啊，甚至乎有阵时觉得点解望落去佢哋差唔多样，例如一队足球队。你我突然之间分清楚边个打边个咧，可能我只眼都蒙啊，分唔到、啊。 调翻转都系嘅、哦，佢哋都会话认我哋又好难分辨嘅、哦。 吓、啊，系、啊。 不过你讲开呢样打趣，有时候睇下啲譬如有啲大型嘅运动赛事咧，吓、睇到唔同嘅球队咧，唔同啲刊物噶嘛。 系啊系啊。 咁人哋发现咧，成队球队啲样咧有好多好似嘅，跟住同另外一个国家啲咧又唔同嘅，呢啲系慢慢先至吓。就细心去留意一下啦， 系啊，对得多就认到噶啦，系我哋肤浅啫。 不过咧，我哋见到嚟讲到国际性咧，国际间咧有种大事、啊，真系 咩事咧？ 阿喇嘛条脷 啊！哎呀，咁啊，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啦。 系咯，点解灵童转世都开口及着脷咁，真系。 系啦，我哋睇到咧，我自己心入边就净系好多个问号啫，啊，就冇任何情感喺度啦。啊，点解咧？点解咧？同埋都系点解咧？ 啊，咁啊，仲有道歉嘅声明、啊。 嗯、 但是似乎道歉声明里面的措辞用字又和画面所见不同的、道歉就只是说话、小童想拥抱，但是画面所见又好像不止拥抱、啊、打着格仔都见到小童有些不知所措， 是的，打着格仔我都同情小童 是的。我们说回第二些就法律上的事情，就关于儿童的性侵犯的罪行呢，香港的法律呢就好严格的。咁唔单止话即係直接侵犯个小朋友啦，咁亦都甚至无呢係管有啲儿童色情物品啊，即係啲照片 影片呢都係有罪嘅。咁上个星期已经有一宗呢喺法院度呢，就因为有个人呢係管有啲物品啊，认罪啊，都俾暂委法官呢判咗坐十几个月监。 哇，咁以后真係呢啲嘢真係唔可以睇噶，大家一见到都 delete 啊，知唔知啊？ 啊，所以技术上嚟讲，就如果画面度显示啊，小童嗰啲画面系真系儿童色情刊物咧，就唔应该去发布添啊，唔知系咪咁样咧？ 系啦，肯定唔好发布，自己睇都唔好睇啊！一个唔觉意，原来嗰啲嗱，我个人咧就蛇龟嘅，我净系谂呢啲咁嘅嘢咧，通常都系带住啲木马程式噶，你想自己部电脑安全咧，都系避之则吉好啲。 得闲揾人检查身体咁啦，攞部电脑清清啲嘢啦。咁一般嚟讲咧，香港嘅法律就好似世界各地咁啦，有自己嘅司法管辖权啊嘛。嗰啲案件係要喺自己地區咧係發生咧，先至會係攞嚟告啊，攞嚟審訊噶嘛。但係兒童色情啊、性行為呢樣嘢咧，就有別論啦。香港嘅法例咧喺度覆蓋咧一啲香港居民咧境外咧侵犯兒童嘅。 誒，即係有少少唔同喎、啊，同平時嗰啲 唔同噶。嗱，十年前到啦，咁有個社工咧就香港人啦、就去咗西雙版納嗰處咧，就開咗一啲咧咁表面上就係照顧啲兒童啦、咁就當中原來咧，佢係侵犯咗咧，係一啲細路女。咁之後件案件喺香港開審啦，咁嗰啲細路女就作供啦，就指出咧，就呢位社工咧對佢哋作出不同程度嘅性侵犯啦。咁之後定罪判咗八年監禁嘅。 哇！咁、那個判啊，最終係喺翻本港呢度判嘅。 系啊，喺本港度判本案嘅审啊，咁啊跟住佢仲上诉添，上诉时仲话呢个法例唔应该覆盖境外，咁搞到咧系上诉庭啊，但系法官咧都不禁要讲吓， 唔通淨係香港啲細路女要受到保護，外國啲唔需要啊？係咪？ 係喎，咁啊啱喎。 咁至於你話啊，宗教界嘅人士咧，即係牽涉到一啲所謂不道德嘅罪行啊，呢啲咧有時候睇下啲傳媒都時有所聞啦、啊。咁、香港嚟講咧，咁啊比較令人深刻印象會係都係十年八載前啦、啊，咁就唔係告咗個神職人員咧性侵犯其他人嘅，而係佢同一個叫做博士生啦嚇。咁、就大家閂埋門咧，有啲咁嘅不道德性行為。咁、之後咧就俾個博士生就靜雞雞嘅拍低咗啲片。咁、據個報道說法咧，就話因為有另外一個女子咧嚇。咁啊，就教唆埋佢咧，就向呢个神职人员勒索。 哇！ 咁结果双双都分别罪成啦， 系啊， 都要坐五六年监。 哎呀，呢啲真系大家都输、啊。 呢啲嘢要小心啦。当然即系有关嘅神职人员咧，就因为系法律问题啦，即系唔可以披露个姓名啦。之后教会似乎安排咗佢唔知喺边度啦。 系系，最紧要咧呢啲嘅刊物又好啊，呢啲嘅照片又好啊，呢啲行为都好啦、大家都系避之则噶啦。 系啦，即系唔好开口及着你啊嘛。 系啊，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事，唔该晒大总咪。 唔该，小白。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 不少人都会戴隐形眼镜的，而隐形眼镜壳造成的微塑胶垃圾流入海洋，你又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呢？每年至少是有800万吨啊。隐形眼镜壳是属于五号塑胶，可以回收再做成胶板和其他的塑胶产品。在香港现在已经有机构会回收它们，希望之后可以用它们来去制作成为眼镜框的部分零件。其实除了拿去回收之外，我们自己在家都可以将它们废物再用的。如果平时有画开画的你，亦都可以将隐形眼镜壳整整齐齐咁样黐喺一块纸皮上面，咁样就可以作为画画嘅调色工具，又或者可以当作成为饰物分类架，放戒指啊、耳环啊，咁样就一目了然啦。另外，亦都好想提提有戴开隐形眼镜嘅听众，记得戴完之后，千祈唔好咧将个镜片抌落去厕格，又或者系水槽、啊。因为镜片冲咗入去下水道嗰阵，会经过废水处理设施。不过镜片系冇办法完全被分解噶，最终就会分裂成为微型塑胶，影响自来水、土壤同埋海洋。所以如果真系需要戴隐形眼镜嘅话，可以考虑用一年有效期嘅隐形眼镜嚟到去减少使用每日即弃嘅地矿。减少浪费，一起建立一个环保人生，你和我都可以做得到。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越来越无耐性，供谁或谁扮任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啊，我路不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 让亦遗下我，别来扮诚热情扮帮我。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门闭着过生日也不错，闲杂人都不必都好，不怕寂寞流连起火。走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独个来医院就办妥，换个假名到处订座，叫天煞孤星可以吗？我不怕梦寂寞伸出佛陀，六根清净比起给院里前生好过，不怕寂寞流连起房走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 他名字是 GFT， 有这首国际孤独等级。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的晨光追踪三十一，咁我打电话俾阿畅，睇下今日夜晚港台方面有啲咩睇先。三十一台有啲咩节目呢？阿畅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八点钟嘅时间咧，做个健康快活人啊，如何快乐呢？ 冇错，咁啊，每一集咧，我哋都有注册营养师同大家讲下营养噶嘛。咁今集嘅节目咧，就注册营养师同大家讲下咧，近年啦备受热捧嗰啲 super food。即係嗰啲超級食物啊，裏面嗰啲營養價值同埋對身體嘅好處啊，即係嗰啲亞麻籽啊、嗰啲奇異果啊等等嗰啲啊，咁啊大家都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八點鐘要留意呢個節目啊！ 我呢個世界好多 super food 嘅喎，學都學唔曬，所以咧我一見到呢啲 super food 咧。我反而有陣時諗啊，佢係咪真係咁 super 咧？我對佢 unknown 其實都好多嘅喎，因為坊間好多傳媒都話佢 super food 啫，但係其實大部分人唔會細睇嘅，佢點樣 super 法就唔知道。 唔係想認識多啲嘅，真係今晚要偷下試學下嘢啦。 係啦，咁另外十點半鐘嘅時間咧，有風情中國，有咩風情呢？ 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睇下維吾爾族人啊，認識下佢哋嗰啲民族風俗嘅活動咁話。咁啊，特別咧係佢哋嗰啲舞蹈啊，即係維吾爾族人咧，其實大家有睇開啲紀錄片啊、新聞片啊，都知道咧，佢哋好中意嗰啲歌舞嘅， 係啊， 即係著曬民族服裝咁樣跳舞。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認識下佢哋咧一種舞蹈叫做塞乃舞，同埋咧佢哋一個傳統嘅娛樂形式嘅大型舞蹈叫做墨西葉舞啊。咁啊。系啦，咁啊，佢哋咧喺呢个舞蹈里边咧，能够展现佢哋独特嗰啲乐器啊、民族服饰啊，甚至乎佢哋啲动作啊、造手啊，全部都系好独有嘅。咁啊，想了解多啲维吾尔族人咧，咁啊，今晚十点半要留意《风情中国》啦 吓。啊，系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另外星期日嘅时间系咪都有港超联睇咧？ 冇錯啊！咁啊，呢個港台電視32啊，我哋都會定期同大家直播呢個香港超級聯賽噶嘛。咁啊，星期日咧就會送上一場咧地區大戰啊，就晏晝2:50就有呢個和富大埔對深水埗。咁啊，呢一場波咧，呢個組合啊，大埔同埋深水埗咧，喺剛剛4月2日咧呢個精英杯分組賽咧，大埔咧就2-3輸咗俾深水埗。咁啊。就是、大埔嘅 fans 想知道咧，今次咧佢哋能唔能够咧报一战之仇咧？咁啊，记得要留意星期日嘅晏昼2:50港台电视32啊，咁咧系撑下本地波啊！ 复仇之战啊吓！我啊自己咧本身系大埔区嘅居民嚟嘅， 哇！咁更加要留意喎、 啊，梗系啦！你知唔知其实有阵时大埔啲球场咧，你搭车啊，譬如搭火车又好啦，即系东铁啦，跟住或者喺佢哋广福道一带去到坐车嘅时候咧，都见到时有唔少嘅球员咧喺度练紧波噶，所以咧即系每一区都有呢个情况啦。咁啊变咗居民对于呢一个本地足球咧嗰个嘅情意结咧，或者嗰个默契啊，都系咁样去到慢慢孕育出嚟嘅。咁所以咁啊星期日嘅时间，大家就留意住啦。呢个港超联啊，和富大埔对呢个深水埗嘅比赛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畅，拜拜， 拜拜。

恒生指数报20421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82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9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3.2；药明生物56.05，升2.2；美团130.5，跌4毫；阿里巴巴94.1，跌5仙；友邦保险85元，升2.5；融创中国1.8，跌咗2.4；紫金矿业14.72，升5.8。京东集团147.9，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2.52，瑞士法郎0.889，加元1.333，人民币6.85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3点，升336点。港金报1913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4.69美元，卖出204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粉岭公路去翻落马洲方向，近住上水旭蒲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喺粉岭港铁站。另外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青马大桥出九龙通往长青公路的一段青衣西北交汇处慢线是仍然封闭，而青马大桥出九龙的下层通道是仍然开放。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喺美城苑。而跟进返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天桥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返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车多，龙尾喺东边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升河名居。新界区沙头角公路马尾下段去返沙头角方向，近住砖窑系车多，而家龙尾喺平斜路。仲有坑口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而家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嘅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才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佢嘅作品好多时都系一啲舞池精品，一啲快节奏嘅歌曲。因为以前佢系一位咧，即系顶级 DJ 啊，今时今日咧成为一位国际级嘅音乐人啊，嚟自荷兰嘅 Tiësto。 On the roof, clock strike two, I'm busting moves. Feel so high, I'm never coming down. Tell my friends, don't be late. Let's go hard, let's levitate. Feel so good, this time we're staying out. It's an all nighter, baby. Staying all nighter, no sleep. It's about to get crazy. 24 hour party. It's an all nighter, let's go. Give me what's good for my soul. It's about to get crazy. It's an all nighter, it's an all nighter. 佢嘅作品咧，永遠都好有呢一個流行嘅條件啊！本週新登長電榜嘅邊緣第十位 ，Tiësto All Night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國安法 一問一答， 香港有冇出現過恐怖襲擊呢？ 主持蘇少聰， 香港係有出現過恐怖襲擊嘅。在國安法通過之後，根據國安法第24條，如果有人是犯一些很嚴重暴力的行為，譬如傷害人身體，譬如整炸彈炸人，或者是破壞公共設施、破壞網絡、投毒這樣的這些嚴重的犯罪行為的目的是意圖或者是想造成嚴重社會的危害，還有是用來威逼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区政府或者是国际组织，或者是威吓公众，以图达到他的政治主张，这个都是会构成恐怖动作。 国安法事件簿二，四月十六号起，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人世间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Jeffrey 魏俊生，被誉为是香港新一代男神的 Jeffrey， 今集会分享由一名素人入行成为艺人，再转战成为歌手的经历。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需要还是好想。如果有人约你去街，咁啱撞着你翻工时间，你会点回复呢？通常即刻讲要翻工啊，仲会拖长尾音，语气大点不爽。有冇谂过点解你会咁回应呢？你可能会话啦，仲使问？本来有得玩，但系冇得去，因为要翻工，点会开心啊？照咁讲，即系喺你心目中玩嘅重要性比翻工高咯。如果唔系，你嘅回复可能系好啊，不过我想翻工多啲、啊。我哋需要工作，好容易理解，搵食啊嘛，唔翻工点有钱？冇钱如何生活？有冇留意好多人睇工作都系带点负面？大部分媒体、报章、杂志讲到相关题目，都系话。有女明星嫁咗个有钱人，唔使做真系好。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纪嘅继续做，网民就会回应：咁老仲要做？对工作，我哋只系好单向谂法，需要做咯。我哋唔会考究嫁咗有钱人唔使做系咪真系好， 或者年纪大咗继续做就系惨？有冇可能唔系需要做，系仍然好想做呢？所以每次睇到呢啲报道，我都会谂，究竟只系写嘅人有呢啲睇法，还是因为好多人都系咁谂？其实系写出大部分人嘅心态呢？如果只系写嘅人咁谂，即系佢哋将自己对工作嘅睇法潜移默化影响咗大家，做嘢就系唔好，唔使做先至好。如果照呢个思考逻辑，即系话咧，通过处理一啲事情获取到报酬，呢啲工作我哋系唔想做，我哋只系需要做，因为要金钱咯。如果参与嘅事情唔会同金钱挂钩，呢啲嘢就系想做，为兴趣。之前都讲过咧，如果系咁，点解唔可以将自己嘅兴趣变成生财嘅工具咧？你可能又会讲多次啦，我中意做嘅嘢搵唔到钱，所以咪做啲搵到钱嘅嘢咯。我又要讲多次啦，既然系咁，你喺唔中意嘅范畴上边搵到钱，证明喺呢方面有天分啦。咁系咪大部分人唔喜爱自己嘅天分？我喺呢方面有才华，但系我唔中意，我都系想做一啲自己冇天分嘅嘢。如果你嘅心态仲系要翻工啊，好惨噶，有冇谂过其他人会点睇呢？你好有呢方面天分，但系你唔想做。之所以仍然留喺度，因为呢度需要你。同一啲好想做嘢嘅人一起工作，或者同一啲需要做嘢嘅人工作，你好容易会感受到分别喺边度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 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空气。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啱一啲中意食芝士、中意食麵包嘅朋友。 哦，啱啊！ 嚇，咁啊，做法亦都相當之簡單。咁啊，即係芝士啦，麵包啦， 食得冇嘢做啦。 係啊，好易冇嘢做噶啦，因為其實本身已經係好食啦嘛。咁但係我今次咧就用多少少嘅心思入去啫。咁大家亦都要準備埋啲火腿絲啦，以及咧就係準備一個氣炸鍋。有氣炸鍋或者你焗爐，其實我都覺得一樣可以嘅。好啦，咁你點做呢？就先將嗰、那個當你攞普通嗰啲麵包厚身少少嘅，我就覺得會好啲。厚身少少嗰啲一當你一片方包，其實都已經得噶啦。好啦，咁厚身咧就係因為我要做嘅步驟就係將個麵包咧壓扁。咁所以咧，你越厚身咧，即係代表你一陣間咧做我做個麵包卷啊。咁卷落去嘅時候，嗰個醬卜卜嘅情況咧就會好啲。如果你太薄嘅話咧，咁就變咗冇乜肉食。 你想即係你講嘅係方包噶嘛？ 方包嘅時候 都得㗎啦。使唔使去皮先啊？定還是就咁樣連皮啊？ 哦，我又覺得咧去皮會好啲，因為去皮咧你喺處理嘅過程入邊咧，成個嘅嗰個 texture 咧會均一啲。 因為你要卷啊嘛，如果連皮卷就好似 就會麻煩啲啦， 麻煩少少。係啦，去咗皮就會易搞。 冇錯啦。咁所以咧，你先將呢一個嘅麵包準備咗麵包啦，跟住你就將佢卷，揾嗰啲即係碌麵粉嗰啲碌咧，就好啦，碌到佢扁咗。碌扁咗之後咧，你就喺一邊咧就先放啲芝士啦，芝士條啊，或者總之你自己喜歡嘅芝士啦，再攞埋呢一個嘅火腿絲，咁啊將佢卷，好啦，卷咗之後咧，咁啊當然成為咗個圓筒形狀啦，你就揾嗰啲竹籤或者揾啲牙籤，你就固定佢個位。好啦，喺呢个时候你咧就要准备定啲蛋浆，蛋浆直头冇技术添，打蛋，然后搵个盘发咗佢，跟住就将呢一个嘅面包卷咧就放入去捞晒啲蛋浆。好啦，跟住你就准备定嗰个气炸锅，或者准备定你放入焗炉嗰个盘，就将呢啲咧充满咗蛋浆嘅面包卷咧就放上去。好啦，放上去之后咧，你就可以放入去呢一个焗炉或者气炸锅入边咧去到烹调啦。咁烹调嘅过程咧，你即系讲紧我可能教到譬如气炸锅嘅我。180度10分钟大概呢一个呢，咁你就再拎返出嚟嘅时候，你出面呢就已经係会好脆啦，有蛋香啦，咁你一拎开嘅时候，因为佢芝士会喺入面溶咗㗎啦，所以一扯开嘅时候就好似嗰啲披萨咁样呢，咁呢、个芝士嘅味道同埋芝士嘅 texture 呢就会做得好好喺晒度啦，咁而且呢鍾意食芝士嘅朋友，鍾意食火腿嘅朋友，因为芝士同火腿呢又 match 㗎喎，即係好似大家鍾意食推蛋治咁样，係啦，咁你再加埋出面有一个叫做爽嘅口感喺度咧，咁呢一個咧，即係叫做芝士麵包多士啊，自己整咧簡單、方便、快捷同埋好味道，大家不妨試一試啦。 即係我哋啲茶餐廳叫啲咩芝腿治啊， 係啊， 自己屋企整啊， 自己整都得噶呢個， 係正。 咁大家又可以試試呢一個芝腿治啦，喺屋企。 我的享樂時代。 好，留翻几分钟时间俾阿钟哥睇睇嗰个金像奖啊！ 你话出嚟先， 你收到嗰个咩啊名单啊？系咪？ 嗰名单候选名单， 候选名单， 即系个个都有嗰、那个。 系啊， 唔好谂太多。 你喺谷歌大神咪揾到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同钟哥做节目，钟哥有阵时都喜欢预测一下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好嘅影视作品喺过往嘅一年都真系令到香港电影小阳春啦、 啊。我有压力啊。 点解？ 因为奥斯卡我全中啊嘛， 全中啊！ 但如果呢套断 烂 咧，就有压力咁。 其实分享下啫，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系 都系几个大奖咧，即系我会去估算咁样。 系，唔系你用你嘅演算法？依家好中意用人工智能去做一个演算法噶嘛？ 我就系个人工智能 演算法呢个， 我系个 AI 咯。 你唔系谷歌，你钟哥， 你钟哥， 钟哥啊， 都系 check 啫。 系啊。 好 check GDD 咯，你 GDD 嘅啫。 嗱，最佳电影里边咧，咁我唔逐一数啦。如果想睇个候选名单，大家可以喺好多嘅唔同嘅平台，你都可以睇到噶啦。礼拜日揭晓啊嘛， 系 啊，咁我都预测一下。咁最佳电影咧，咁咁多套里边，其实有几套我都好喜欢嘅，我自己。但有啲我冇机会睇到啦。咁但系如果你根据一个演算法咧，我会系俾《给十九岁的我》，即系嗰套纪录片啦。但系而家落咗架嗰套啦，最佳导演 有幾個我又係好中意嘅，即係當然同之前嗰啲電影全部掛曬鈎噶啦，即係都係嗰幾套最佳電影嘅導演嚟嘅。咁我會係都係揀《給十九歲的我》嘅兩位張婉婷同埋郭偉倫。 嗯 嗯， 最佳編劇，呢、這個我就會揀《正義迴廊》喎。 哦， 呢、這個， 嗯， 即係呢套。如果另一個咧，我覺得叫做五十五十或者有機會贏多少少咧，就會係《神探大戰》啦。 嗯， 即係呢、這個。可能在神探大戰我會望高少少添。 我幾中意韋家輝先生呢個劇本嘅，不過即係演練出嚟同埋要拍到千軍萬馬，可能有少少即係喺個拍攝上失題。不過成日都話好嘅劇本當然係電影嘅叫做骨幹啦，但係點樣演出出嚟同埋哇你加咁多千軍萬馬，又可能係另一回事啦。 嗱，最佳男主角。咁好多報章或者雜誌都講啦，演藝學院大戰劉青雲啊嘛，因為有五個提名人，有四位都係嚟自演藝嘅，咁得阿青雲唔係，咁啊佢演藝學院大戰劉青雲啦。咁如果係幾個裏邊咧，哎呀，我個個我都中意，即係今次就真係個個都中意。但係如果咁多個裏邊揀，我會揀《白日青春》阿秋生。咁但係我只係覺得少少可惜，阿麥佩東。因為我其實幾中意佢今次嘅演出， 係 少少可惜。咁、 嗯、 但係佢喺啲，但係佢攞唔到呢個都唔使擔心。 嗯、 即係佢一定有好多嘢， 前途無可限量，係、咪？你想講係咪？我幫你講啦呢句嚇。 所以呢個鐘哥， 你估一估得㗎啦。 我好中意 係 啊， 即係 鐘哥演算法，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是、鐘、哥咧，其實好多嘅角色同人物咧。佢自己都好喜歡嘅、 嗯， 但係並不代表佢喜歡，佢又會選擇啊！呢、這個一定係佢唔係佢，所以佢有個自己獨步嘅演算法。 因為要大數據年代啊嘛， 大數據年代啦，冇錯。 好，如果根據大數據年代咧，最佳女主角鄭秀文，攞住一半啦，攞住一半。 我持相反意見，呢、這個。 攞唔到一半住啊！攞唔到一半住。好， 我覺得因為個票房未必反應得好，呢、這個這個都係㗎。有陣時成日都喺度諗啦，啊攞咗影后之後啊，會唔會票房有推演呢？究竟一部電影作品做得咁好，係咪應該有個好嘅票房去回饋呢？係、咪應該多啲人入場呢？咁呢個成日都有個懸念㗎嘛，係啦、 嗯。好，跟住男配角有幾位啦，但係我會揀梵氣攻心。咁快啲公司都有兩個啊，張繼聰同陳湛文啊嘛， 係、 我會揀陳湛文。 細佬嘅角色， 細佬，因為繼聰喺《凡氣攻心》裏邊唔係表現唔好嘅，其實佢哋個個表現得好平均嘅，所以點解呢度係大家會覺得好似真係一個團隊製作咁樣？但係因為陳湛文嘅戲份容易比較。可以表達出嚟嘅情感多少少？ 嗯，係喎，鐘哥發現喺個 name list 入邊好多都係你演藝嘅師兄師弟啊， 係啊， 即 係 你嘅阿蝦頭啊， 係咯 咩啊麥冬啊等等啊， 所以我咪話跟住就係女配角啦， 係 女配角我就係揀蝦頭啦， 哦， 即係正義迴廊阿蝦頭啦，我估嗱、新演員咧應該係過時過節對合家冚家辣。 嗯、 即系都系吕卓安对吕卓安噶啦，即系对佢边一部嘅啫，我自己觉得系。咁呢几个都系一啲即系可能大家会留意多少少嘅奖项咁样。 哦，咁啊，当然我哋容易啲估啊。成就大奖，我哋已经讲咗啦，系啦，系呢、 這个收歌 啦。咁啊，亦都有两个奖项俾翻影评人朋友啦，系、 啊， 卡叔啦。咁我觉得嗰啲都喺叫做成个电影进程入边好重要嘅一啲角色嚟。 嗯，咁当然而家我哋估就系咁估啫，到真系个结果系点咧，就要留意，即系大家会睇喺唔同嘅媒体里边都会睇到啦。星期日咧， 咁啊，留待大家啦。即系呢个都系喜欢电影嘅爱好者啦。即系有阵时睇完电影作品之后啊，都想茶余饭后多啲话题，咁、可能咧。香港电影金像奖就俾到你呢个话题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